现政治斗争，今次是正常的政治安排。中聯辦主任骆惠宁首次在中聯辦酒会致辞，以共同珍惜香港这个家为主题。他致辞时提到香港青少年，形容他们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儿女，亦都是中华民族复兴、香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力量，真心希望香港青年能够树立国家观念、香港情怀、国际视野，在参与国家发展、推动香港发展中把握自己的未来。他表示，中央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以及推動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是為幫助香港突破發展瓶頸，鞏固和拓展原有優勢，亦都為香港同胞，特別是青年提供發展機遇，搭建成長舞台。澳洲网球公开赛部分好手参加一场慈善比赛，筹得超过$3,300,000，协助澳洲山火的受害者。参与慈善赛的包括费达拿、拿杜、祖高域、世威、沙连拿、威廉斯以及大阪直美等。澳洲东部山火至今未完全扑熄，至去年九月已经焚烧几百万公顷土地，27人丧生，2000多间房屋被毁，部分地区因为火势猛烈，浓烟密布，难以从空中扑救。当地有学者估计，超过10亿只动物因为大火、浓烟和缺水死亡。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6级，能见到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8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3700米，有薄雾。随下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1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030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89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93，瑞士法郎0.964，澳元0.691，加元1.304，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892，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5.94。美元，卖出1,55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喂，老公，扣翻好条安全带啦！ 转个弯就到，唔使咁麻烦啦。哎呀！ 唉，叫咗你啦，就算几短程都有机会发生意外噶。 知道啦。 根据法例，私家车、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机同埋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同监禁3个月。如果你搭巴士，座位又有安全带，你都应该佩戴。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咧，咁啊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吓。而家咧就系早上嘅6:10，咁啊出边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咧85%，咁啊开始今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用一条好长好长好长的高速公路去到形容我们的人生非常之正确。我们人生里面要跨过很多不同的障碍。可能这一段的路呢，你会中间有一些迂回去到一些山路。可能这一条的路突然之间啊附近整路喎、哦、搞到你呢都几厉害。没办法呢，就是可以很舒服地去到揸这一段的路。但有時候它又會很直很暢順、啊、甚至乎好像德國的高速公路一樣，它不會有一個時速的限制。你的人生裡面最想得到的是一條什麼高速公路呢？是一條什麼的公路令到你可以發揮到你的所長呢？還是你需要的是一架更加好的汽車，還是是一個在你人生裡面的好好的響導員，作为司机不断去到带领着你和你的团队、你的朋友一起努力穿越一条又一条好的公路呢？ 身份有規限，我最笨我最钝，但我肯伴你到终站。像我的天职早注定，只可将别人伴侣护送往返，一起上路，无缘停下与你看人间。谁到前大路爆闹时间，火花太短暂。你约会你吃饭或买衫，但我靠边站。若你一伸手总会再多，简单招来换去，未到我拣真的爱人，何曾同样接你上下班。为何还未看开，司机怎可以说不再，淡下心不再这份爱，未曾装载，感激不讲一句也应该。为何还未看开，不喜欢没人感慨，可以不爱不用爱，就当喜欢给你测验，原来还胜过你是运送间，车速要多慢，只发现我正在后镜中，神态太惨淡。让你一 伸手总会再多，简单召唤换去，未到我拣真的爱人，何曾同样送你上下班？为何还未看开？死机怎可以说不再？哪怕生不在这份爱，未曾装载，感激不讲一句也应该。为何还未看开？不喜欢每人感慨，可以不爱，不用爱，就当喜欢给你猜遣，原来还胜过比我。一盏灯一盏灯经过面前，可清楚这司机跟你第几年。风声不 余文乐一首嘅歌曲《司机》。时间嚟到早上嘅6:15。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宋代文豪苏轼曾经讲过：主人劝我洗足面，斗床不服文中古。这个呢是一个养生之道。玉竹养生都已经有成过千年的历史传统了。最早的文献其实就在东晋时期。那段时间都说到了：热玉竹法，其效初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药，其效百倍。在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的历史入边咧，亦都不乏有很多咧就系关于就系玉竹啊，即系我哋而家简单嚟讲广东话叫做浸脚啦吓，浸脚嘅一啲嘅功效，甚至乎浸脚嘅一啲嘅历史印记。中国四大美女之一杨贵妃，你都经常咧都系靠浸脚咧去到养颜噶噃。近代京城啊，名医咧，司今日啊，亦都咧就系每一日夜晚必定咧会用花椒水咧去到泡脚养生噶。唔单止咁啊，就连埋皇帝啊，清朝嘅皇帝乾隆皇啊，亦都咧就系会浸噶。乾隆皇嘅浸脚方法系点样咧？原来都有记载噶，佢会用一只咧较为深嘅水盆，深度咧可以容纳整只嘅小腿嘅。即都几高噶吓，差唔多咧去到膝头哥啦。咁啊，你预计去到上寸下五寸到啦。然后咧就倒一啲啱啱好嘅热水，将两只脚咧就浸喺个水盆入面，并且咧就用手指缓慢连贯轻柔咁样按摩自己嘅双脚。当然啦，佢系皇帝系咪？有阵时系用自己嘅手，咁啊龙手嚟嘅，只龙爪嚟嘅，唔系咁方便成日喺度揿嘅，都应该有人帮佢揿嘅。又或者可以由呢个脚背逐渐按摩去到脚心，以按摩至到局部嘅肌肉松弛舒适为止。乾隆捉肉嘅时候啊，随时都会向盆嗰度加入热水啊，咁啊惊啲水冻翻啊嘛，系咪？以确保咧就系呢一个浸脚嘅时间够啦，同埋啲水温亦都系够噶。而且去到冬天嘅时间，好多人都中意浸脚嘅，因为只脚一暖全身都会暖。浸脚的功效也很多，不过要注意浸脚的容器建议用木桶、陶瓷桶或者足浴机，并不要使用金属的器皿，因为金属和中药有机会会产生不同的反应，产生有害的物质都不出奇。水温大概就跟人体相约多少少，大约就是38-42度，如果水温太高，容易破坏皮肤的角质层而造成足部的干裂，并且有烫伤的危机。时间由于足浴

在美国林肯总统当选总统的时候，整个的参议员当其时很多的议员都觉得很尴尬，因为他的爸爸是一个鞋匠。当时美国的参议员大部分都是出身于望族的，自认为是上流优越的人，估不到总统竟然是一个卑微的鞋匠的儿子。在有一次林肯的参议院演说的时候，就有参议员计划要羞辱他。在林肯站在这个讲台上面，一位议员他就很傲慢，他就说到林肯先生，在你开始演讲的时候，希望你记住你是一个鞋匠的仔仔。所有人都在笑，为自己的身份觉得很骄傲，因为羞辱了总统，而这个总统是鞋匠的儿子。林肯等到大家的笑声停止了之后，他就说到了，我非常感谢你令到我想起我父亲，他已经离开了，我一定会永远记住你的忠告，我永远都是鞋匠的儿子，我知道我做总统永远没办法好像我父亲一样做鞋匠做得那么好。大家静了，然后林肯就向着这位傲慢的议员继续讲，据我所知，我的爸爸以前都有为你们的家人做鞋，如果你只鞋不啱的，我可以帮你改。虽然我不是一个伟大的鞋匠，但是我由细到大都跟着爸爸学了很多做鞋的艺术。对于参议员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如果你们的鞋不啱，其实我的功夫我的手艺可能都一样可以帮得到你们。在这个时候，所有的参议员大家也都站起身，大家都是很感动。林肯没有成为伟大的鞋匠，但他成为了伟大的总统，是因为他有伟大的品质。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真正的身份，自己爸爸，他永远都不忘本，还利用自己这种理念改变了很多的人，做出很多好的事情。爱才是最大的力量和权利。 放胆嬉戏，忘掉日与夜那些响起，不管身边几多无聊道理，手拖手与你演出好戏，游行直到夜晚多凄美，争取这一次走几千百里，沿途留下天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有林宝珠报道新闻。中美两国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副总理刘鹤出席仪式，分别在协议文本上签署并互相握手。签署之前，特朗普和刘鹤分别发言，特朗普形容协议非常好，内容包括对知识产权强而有力的保护，而中国已经承诺采取行动打击盗版和无牌货品。他说协议完全可执行，对货币贬值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有信心美国农民能够满足中国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特朗普又透露将会在不久将来到访中国。刘鹤读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写给特朗普的信件，习近平在信中说，下一步双方要落实协议，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取得更大进展，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的正常贸易及投资活动，支持两国企业、科研机构和学校等开展合作，促进中美互信。美国国会众议院将会正式送交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到参议院。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委任七名众议员担任弹劾经理，角色相当于在参议院代表控方的检察官。七名众议员包括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以及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波洛西说，众议院上个月通过弹劾特朗普之后，出现更多新证据，证明特朗普借助外国势力打击政治对手。纳德勒警告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不可以阻止证人到参议院作证，否则违反美国宪法。希夫说，证人可以讲大话，但文件能够反映事实，促请麦康奈尔在审讯时要求特朗普提交相关文件。内地人民日报在微博发表评论文章，指出香港的修例风波持续七个几月，首要任务仍然是止暴制乱，坚持一国两制是香港希望所在。文章指出，香港社会应该明白，一国两制坚持得好，香港就能够赢得发展机遇，获得成长空间；坚持得不好，香港就会纷争不止，乱象不断。认同一国、珍惜两制是香港同胞的福祉所在，香港明天的希望所在。澳洲网球公开赛部分好手参加一场慈善比赛，筹得超过$3,300,000，协助澳洲山火的受害者。参与慈善赛的包括费达拿、拿杜、祖高域、世威沙连拿、威廉斯以及大阪直美等。澳洲东部山火至今未完全扑熄，自去年九月已焚烧几百万公顷土地，27人丧生，2000多间房屋被毁，部分地区因为火势猛烈，浓烟密布，难以从空中扑救。当地有学者估计，超过10亿只动物因为大火、浓烟及缺水死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 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而家啲小朋友好有承担嘅。 平时我会叫我阿妈唔好理我，等我自己嚟做好，而将来系我自己嚟嘅，等我去抉择点样做。如果欠交功课，自己嚟， 自己受， 系自己承担责任。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早晨啊，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出边室外气温系十九度，相对湿度85%嘅。今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三至到四，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继续有白元乐陪住你哋一齐揭揭报纸先。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消委会啊，咁啊，联同食安中心啦，测试咗市面上100款嘅烧味啊，或者呢叫做老味嘅食物啦。结果系点样呢？吓，今次测试咧100款啊，样本咧涵盖10类常见嘅烧味等等食物，分别咧就系叉烧、乳猪、烧肉、烧鹅、烧鸭、阿豉油鸡、卤水鹅、卤水鹅肠、卤水鹅肾同埋红肠。好啦，检测嘅样本啊。入面就见到有钠啦、总脂肪同埋饱和脂肪嘅含量，另外亦都搜集咗咧就系检测咗叉烧汁同埋卤水汁嘅钠含量。好啦，钠含量含钠呢个含量方面啊，红肠咧验出啦平均钠含量最高啊，每100克啊，即系大概7-8块咧就含有1000毫克。烧鹅嘅平均钠含量咧就最低，咦啊，竟然烧鹅嘅钠含量最低啊！都好野味下嘅喎，燒鵝。好啦，每100克咧，即係大概4-5件啊，含油咧就係240毫克嘅。有33款樣本咧，超出咗高鈉嘅食物鈉含量參考水平。咁啊，水平係幾多咧？每100克咧就超過600毫克鈉咧，就係超過咗啦。啊，所以頭先個240，頭先講緊嗰個燒鵝咧，都 OK 嘅。好啦，嗱，有啲咩超過咗咧？包括咗咧就係紅腸啦、燒肉啦、叉燒啦。5款嘅卤水鹅肾，3款嘅乳猪，以及咧就系2款嘅卤水嘅鹅肠样本啊，仲有1款咧就系烧肉样本，钠含量最高，每100克咧就1400毫克嘅呢个钠，听落咧都几犀利啊吓。好啦，检测亦都发现啊，每100克嘅叉烧汁，100克叉烧汁含有1600毫克嘅钠。哎呀，即系最高钠咧，唔系叉烧，真系啲汁嗰度啊！而每100克嘅卤水汁咧，就含有2200毫克嘅钠，哇，仲犀利过叉烧汁。测试咧就系无意进食咗叉烧以及咧就卤水鹅之前咧，分别淋埋呢个叉烧汁同埋卤水汁，即系其实好多香港人都好中意咁食嘅。我承认我嗌叉烧嘅时候，诶唔该多汁啊，我都有咁讲过，以后都要谂先。结果显示啊，叉烧嘅钠含量会因此咧就系增加15%，咁啊而卤水鹅嘅钠含量亦都大增接近40%。按照呢一个嘅推算嘅话啦，喺各个嘅样本入边啦，即系叫做汁捞饭咧，系能够令到呢个钠含量咧就系进一步咧就系增加同埋加剧噶，所以大家喺食嘢嘅时候咧少汁啊，记住。 嗰個裝叉燒汁嗰個格咧，原來裝咗好多嘅臘喺度，可以叫佢做黑方格。 入夜骤然步过荒野，沿途为难密布，人凌空自狂风，听到泣诉。这日何时教我动容，发现切割都不痛，那两极情绪离奇到竟变重。 Why do I feel like we are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俯瞰下谁是我一个黑方格。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 人离合几多次才明白不可以说句无意。 复合尚存万个分野，原来明晨未到，谁人亲谁人疏，看他色素。昨日和睦那个阵容，见面半秒即失控，世界用常理平衡了那种痛。 Why do I feel like we are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俯瞰下谁是我一个黑。才明白不可以降个层次。灵魂若可污染，为何欲身上寄望那副太空的唇言？几多答问已叫你失聪，人和外星有没有对话？还未够差，那一个会理我四沙。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俯瞰下谁是我早已给分差。 Maybe we've been never strangers to our hearts， 人离合几多次才明白分不了有意无。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啊、这首歌叫做林奕匡的黑方格啦。不过呢问你们不是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是问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就是我们吃的食物呢，如果比如钠含量或者某一些的微量元素太多，你影响了我们身体那个的平衡的时候，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的、哦。咁就啱啦！今日朝头早啦 ，Circle 咧就可以喺我哋职场 KOL 入边咧，教下大家点去管理，好好地管理啲乜嘢咧？我哋自己嘅情绪啊！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星期四嘅早上，职场 KOL 入边啊。 L 入边 ，L O B E love 早晨啊，各位。 早晨啊 ，Circle 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嘅 Circle 咧又上咗上嚟，即系教下我哋点样减下压啦。 Hello， 系咪先？今日有咩法宝？ 唔好教啦， 分享啦，分享， 我中意分享 ，share 系咯，即系三人行必有我先嘛，即系大家都可以分享下。 啱啱啱啱，我又分享嘅时候，你又分享，系咪？咁啊，大家又要落袋啦。 系啊，都系年头啦。咁做好自己情绪管理咧都好紧要嘅。咁今日咧，不如讲下。情绪管理里面呢有三个 W 的。 喂。 是啊，不过呢就讲下啲开场白先啦。咁呢就好多时候呢你有冇自己做手作㗎，即係做下啲手作仔咁样。 煮饭算唔算啦， 可以 煮翻算啦，有啊！ 你叻噶喎，聽聞 我 係啊， 有機會啊，有機會試下 睇下都好啊，係啊。咁咧就你即係有一啲嘅唔同，無論煮飯啦，我有陣時會整下啲小手作、小手作啦。我會織下，我識得織下嘢啊，做下車下嘢啊。 我之前喺上年咧喺日本啊，我真係織嘢喎，織嗰啲手工藝品啊。 sorry 嗰啲織布， 系啊织布啊，织布又有， 你唔系去染嘢咩？ 染蓝染又有 啦，系啊，好好玩噶嗰、那个， 系啊， 我玩过啊， 几多呢一类型嘅手作仔，发觉咧唔系想象之中咁难嘅啫。 系，同埋咧，你讲起蓝染啦，因为我都有整过喺香港啫，不过系啊，咁你嗰个咧都系一个几好嘅，我哋头先喺度讲话，你可以自己去做嘅，无论系点都好咧，你都有好多嘅嘢其实掌握喺你手嘅，好似你嗰个蓝染咁样啦，其实佢系白色嘅啫嘛，系咪？透过你嗰啲即系啊，死啦，嗰粒叫咩？ 波子， 波子，嗰粒波子，你点样去？点样去束佢？点样去个 pattern？ 你自己 点样用？用净系好简单，用橡筋、 橡筋 绑住佢， 雪条棍， 雪条棍 系啦， 或者筷子 咁，你就可以已经拼贴到唔同嘅图案出嚟。嗰个系属于你嘅，就系好多嘢其实系掌握喺你嘅手，喺我哋嘅手噶吓，系但系我哋其实系唔能够完全去控制到外在嘅环境啦。不过即系点解我会咁样讲个开场白呢？就好似我哋做手工咁，其实好多嘢咧可以掌握喺我哋手里边嘅，包括情绪。之前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依家成。唉，都唔系我哋想啊！即系资讯科技发达咧，不断收到啲资讯咧，就话我哋好似成日要面对失业啦，有阵时有啲即系有机会有欠债啦，因为可能个环境里边咧，唔同家人会埋怨啦，长时间工作啦， 所以好多负能量喺度。 系啊，身心就好攰啦，好似因为好忙咁样咧，有好多嘢做唔到啦，即系好似哇！我講咗一扎都係一啲冇嘅嘢， 唔開心嘅嘢， 係啊，咁但係咧，其實咧，有 今朝原本都開開心心嘅，冇得講呢啲嘢，咁人都 set 曬。 咁但係咧，就想講，其實咧，心理學即係有啲報告咧，都話俾我哋聽咧，外在因素影響我哋嘅情緒大唔大咧？你覺得大唔大？ 大好大。我哋之所以一個人個個都想開心嘅，點解會唔開心咧？就係因為有外在嘅因素。影响咗我哋，即系令到我哋觉得生活唔如意啊！点解唔开心嘅成日发生喺身上面？呢、这个人开始会自怨自艾，啲压力嘅累积，嗰啲唔开心嘅负能量又会堆积喺呢度。 但系原来咧就系话啦，原来心理学家咧又即系都有啲报告去讲咧，其实外在嘅即系对外在因素对我哋嘅情绪嘅影响咧。其实相比起我哋个人嘅心理素质咧，先至系重要。即系外在对我哋嘅影响，其实唔系太大、 即系可能好似 好大。 我哋有一次讲过咧，就系乐观啊， 系啊， 即系外在有啲不如意嘅事，你将佢扭。我记得上个星期我哋去讲话啊，老板对我哋某啲嘅意见。我哋将呢啲意见，我哋唔好成日谂系唔开心嘅。我哋将啲意见叫做，喂，老板塞钱落我袋，老板真系温馨提示，我又得以改进，我又可以进步咯。就唔好成日当嗰啲系，老板都系批评我噶啦，可能嚟紧谂办法点样捽死我咁样，系嘛？系咪就系呢个心理嘅关口咧？呢个 其实因为呢个咧就系讲紧， 你听到老板捽死我嗰样， 青滴汗系嘛？因为我点解想咁样讲咧？即其实有啲即心理学家都透过一啲研究咧，都提醒翻我哋啊。呢个可能系我哋主观嘅谂法嚟嘅，会唔会其实外在环境影响我哋好大？嗰、个好大系几大？好阔噶嘛？咁但系而家佢就系话俾你听，原来你嘅心理质素系重要啲。另外啦，咁会唔会系其实我个人性格啊，天生一啲嘢嘅我拥有嘅嘢咧，脾性咧会影响咧？啊，又唔係喎，其實佢只係佔20%至40%嘅啫。咁其實心理學家好想話俾你聽，頭先講話，好似我哋做手工咁樣，有啲嘢其實係掌握到嘅，同埋係後天，即係你可以幫到自己手。咁所以今日講話，我咪有三個 W 嘅，係啊，咁希望 咧入正題啦， 你哋可以記住呢三個 W 咧，去令到自己咧管理自己情緒好啲啦。第一個咧就係 what。是乜嘢啦？系啊 ，WHAT 咁样什么啦？啊，我而家系乜嘢嘅情绪咧？我系快乐。我话俾你听，你有冇见过嗰啲情绪轮啊？即系一个表咧。 情绪轮啊！ 即系有啲或者一啲面谱啊。以前我教小组咧，成日都喺学校啊，即系教因为 你突然间我叫你讲，不如你形容点样去形容情绪啊？ 嗯， 可能你就系讲到开心咯， 嗯， 悲伤咯， 嗯， 忧愁啦， 嗯， 可能讲下讲下咧， 心有啲乸乸地啊， 系啊，就冇噶啦，系啊，咁咧原来好多噶， 嗯， 你可以即系大家都上网去揾下咧，点样去形容情绪啊？即系嗰啲情绪面谱啊， 嗯， 可以有30-40个 咁犀利 嘅唔同嘅形容词啊，系啊，咁。咁我又覺得可以建議你去睇下啦， 快樂啊、欣慰啊、感動啊， 因為認識都係咁噶嘛，啊，即係你首先要認識啦。我而家係有咩情緒咧？俾， 嗯， 多啲自己詞彙去形容一下自己嗰個情緒係點咯。我好興奮， 啊， 我好開心，我好雀躍，係 啊，即係你可以好多呢啲詞語噶嘛，係啊。咁不如嗱，首先認識一下先， 又可以提升自己中文嘅造詣。 係啦，啊，你知我弱弱地啊，咁但係我都講多幾個。咁咧就係啦，你當你去問 what 嘅時候，我而家有咩情緒？ 嗯。 点解咁紧要呢？即系头先都话，我哋成日都之前几集都讲啦， 嗯， 成日问自己问题，其实真系冇嘢噶，系 OK 的。系啊，问自己问题， 系啊， 你得以一个叫做自我启发嘅机会嘛。 因为你要都同知己知彼啊，你同自己都要好认识噶，即系 你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嘅，你如何把自己？ 我原来好开心嘅，我都要帮自己去储下噶嘛，加强下。喂，原来我今日好雀跃系咩啊？哦，因为我约住一个好想见嘅朋友仔啊。 哦 咁咯，朋友仔啊，咁所以咧就第一个系 what， 咁同埋 why 啦。头先我其实讲咗 why 啊， 点解 ？WHY 个 why 咁样啦，系啦，点解啦？我点解会有呢个情绪同反应嘅？点解我咁想见到嗰个朋友仔而令到我雀跃嘅？ 因为我爱佢咯。 系啊，好似嗱问小朋友咧会容易啲嘅。如果你譬如阿 Scott 知道自己今日要去朋友嘅生日 party。 嗯， 佢会有咩情绪表现咯？ 紧张、开心啊，掉下掉下， 又要去预备买礼物啊，又同朋友仔玩咩好 啊，甚至乎咧，虽然我有啲朋友嘅小朋友系3岁2岁，佢会，我今日着咩衫咧？自己帮自己衬衫噶， 哇， 系啊，咁你明明佢个心情系几愉快咧？咁透过呢啲嘅发问咧，你又会对自己了解多咗， 嗯 ，what，why。同埋 how 系啦 ，H O W 系我点样去处理呢个情绪咧？ 呢， 這 个 W 喺最尾 嘅，系啊，呢、這个 W 喺最尾噶。我点样去处理呢个情绪好咧？即系其实我头先讲啲正面啦，即系啊、哦，我去可能紧张嘅，有啲开心可以系紧张噶嘛。你头先讲啦，如果 Scott 去见朋友仔，可能系紧张噶嘛， 系啊， 咁佢点样处理呢个情绪好咧？因为原来我哋要好好帮自己去处理嗰个情绪，有阵时处理得唔好咧，我哋就会有一啲焦虑啊。其实明明佢 party 开心噶嘛， 就会变成焦虑啦。 系啊，或者、哦、哎呀，我会唔会讲错嘢咧？我会唔会即系我哋会谂多好多问题啊嘛？咁、但系如果透過 即系例如拍拖咁样，哇！我约咗个女仔出嚟啦，我好开心约咗佢出嚟噶，我真系好开心，好兴奋啦，但系好惊讲错嘢啊！ 系啊，嗰种反应咁，我点样处理呢个情绪好咧？可能如果你处理得唔好咧，会点啊？我唔敢见个女仔， 系啊，就会变成一个即系负面嘅导向。 成日我今日好似生一粒疮咧，我好唔好见嗰个男仔、啊？ 但系 应 该谂啦， 咁样咧， 佢个男仔见到个粒疮，我最真挚嘅性情一面，如果佢都唔嫌弃我嘅话，咁啊真系 really good 啦。 咁啊系啊， 最屘你觉得有啲夹硬嚟啊呢个， 我唔识答你啊。首先我约咗个男仔先啦，搵个男仔约下先咁样啦。咁但系咧，透过呢三个，头先个小朋友啊，无论大人都好啦，你透过 what， 即系你要知道自己嗰个情绪系点样嘅、 啊， 去学习一下。 系就 why， 跟住系 啦，跟住就系点解嘅咧？点解我会见到呢个人会特别紧张嘅咧？可能有啲言外之音噶嘛，即系可能佢系一个好威严嘅老师。其实我好尊敬佢。 嗯， 譬如俾你见到一个你嘅偶像咁样、嗯，我如果帮我见到陈奕迅， 哦， 哇，我会， 我好中意陈奕迅啊， 我好中意陈奕迅噶，系、哦、啊，咁所以即系点解咧？咁你话翻俾自己听，咁同埋点样去处理呢个情绪？我、 嗯、 点、哦、样可以处理得好啲咧？ 嗯， 系啊，我就算见到陈奕迅都好啦、 嗯， 即系可能好紧张， 都要提自己， 我都要谂下， 镇定镇定镇定。 呢个情绪系因为我好中意佢咁样啦，咁、啊、我但系我有啲咩可以做咧？我會唔會有啲嘢可以問佢咧？即係透過呢一啲嘅問題咧，令到自己個對自己嘅情緒管理會好啲啦。亦、 嗯 都俾到自己一個 rehearsal 咁樣啦、 嗯， 準備得好啲啦。咁、 嗯、 我諗呢個係一個可以係一個生活嘅習慣嚟嘅，即係透過自己不斷去問呢三個問題嘅時候咧，我諗你對自己個認識咧會多咗好多。 嗯，係 啊。 哇，好多啟發啊！今日朝頭早係啊， 亦都減少咗一啲負面嘅情緒培養咯、嗯。我頭先唔係講緊培養啲唔好嘅嘢噶嘛，我哋都係講緊正面嘅情緒咁，同埋你揾翻個原因啊、嗯，緊張可以係。唔好， 嗯，但系你都可以好嘅， 系啊，咁你运翻自己咯。 正向嘅紧张其实可以令到我哋咧，即系更加努力啦。 系一个 push 嚟噶，系一个原动力嚟噶， 原动力嚟噶，系啊。咁、啊、大家要将呢一个分嘢咧，就做得好啲，咁、 嗯、 个人咧就可以面对逆境嘅时候又做得更加好啦。 冇错， 系咪？唔该晒 Cycle， 拜拜。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亦不需要分开。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根本不需要被爱，永远在床上发梦，余生都不会再悲哀。人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竟花光所有运气，到这日才发现曾呼吸过空气。 一首嘅作品嚟自陈奕迅，《明年今日》。先听下龙虎榜嘅推介作品精选啦。转头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嘅十点钟。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做得阿宝，梗系做女主角。同埋要唱埋主题曲啦。 为何待我好，你是如何做到？喜欢得太早，盼望情更加早。情缘像太远，怕动人承诺，我都未配得到。相恋如何，荆棘满布。 为自己有份担演的贺岁电影创作主题曲，以电影女主角阿宝的剧情作为灵感，构思了这一首分开重遇再相爱的爱情故事歌曲。 情缘尽太早，痛着怎么亦好。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7:08啦吓，咁啊，扭开心机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出边啊19度，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早晨早晨，嚟到星期四啦，咁啊，今个早上可以讲下呢一个啦，即系关于咧慢煮嘅嘢啊，成日话咧，喂，依家成日都话好多嘢，譬如你去到餐厅啦，又话啊要食慢煮。嘅嘢咧就代表啊勁啲啊咁啊，甚或乎咧有啲健身嘅朋友仔咧就好中意咧將啲雞胸啊慢煮之後咧就變得冇咁鞋啊，牛扒啊又中意慢煮啊咁樣啦。喂，不如講少少咧關於慢煮嘅小貼士俾大家聽一下。今朝其實都係報章節。節錄嘅啫，最緊要咧就係、是、嗱，大家知道慢煮，譬如你喺屋企咧就有嗰支慢煮棒噶嘛，咁、有個袋咁抽真空咁樣啦，咁等佢煮啦。其實煮嘅過程咧，大家千祈唔好心急，同埋真空咧係最緊要嘅。 嗱、 因為講多少少啦，如果收音机旁边你一朝头早起身，喂咩系慢煮啊？其实近年咧就兴翻呢个慢煮啊，外出食饭咧一睇到个餐牌上 嗰啲牛啊，嗰啲好多都慢煮 嚟噶。系啦，睇到个餐牌上面有慢煮呢两个字咧，咁啊个菜咧都会加价嘅咁样，因为摆明居马就系要用多少少时间啦，感觉上咧慢煮过嘅食物咧，好似特别美味咁样嘅，无他啦。慢煮咧以低温烹调啦，保持咧食物嘅原汁原味，肉类咧食起来咧都比较嫩滑一啲啊。咁啊，烹调嘅难度咧都几高噶。咁啊，譬如煎牛扒为例啦，如果你要慢煮嘅话咧，要煎两边啦，而且咧要用一个慢煮棒咁样去帮帮手啊，吓，即系抽咗真空，用嘅时间都比较耐少少。咁睇到报章咧就话大家要喺个温度嗰度咧就因为佢慢煮咧要用低温咁样煮，如果高温咁样咧又慢煮咧，你块牛扒唔得掂啦。 系啊，变咗炭嘅两。 系啦，咁啊调校到点样咧？63.5度咁样啊，慢煮20至25分钟咁样。咁呢啲都系一啲方法或者小贴士啦。咁啊趁住过年之前啊，你知过年之前咧，大家都想尽量轻盈一。因为知道咧大战年长啊， 系啦，因为 一过年又食糕点啊，又油角啊、煎堆啊，即系全部都系啲 唔敢啊，而家 劲油淋淋啊，劲高卡路里嘅嘢嚟噶啦嘛，咁所以咧尽量过年之前咧，除咗间屋咧清减一啲啊，身体都清减一啲， 要啦， 系啦，备战咩咧？唔系备战马拉松啊，咁简单啊，系备战咧呢个新年啊，哇，可能又要食得多啲啦，你知啦，过年咧通常嗰啲长辈就会话，喂食埋佢啦，唔好剩啦咁样，咁你真系食埋佢咧，咁你就食多咗啦。 而家咧好多时啲长辈同我讲咧，话食埋佢啦，唔好剩啦，我都会同佢讲，其实收埋佢，听日有一餐啦， 系啊，系啊，可能可以咁样啊吓， 又唔使拣食噶嘛。啊，咁辛苦嘛！ 系啊，同埋即系有阵时真系自己计翻自己条数啊，边条数啊？卡路里， 卡路里嗰条数真系，唉，要计一计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我唔知 Sammy 有冇慢煮嘅习惯， 有冇啊？ 冇啊，我全部都系快煮啊，因 为都快煮， 系啊，煮嘢有少少费时间啊，对我嚟讲，通常我都系啲嘢霎咧就食噶啦。 啊，你会煮嘢噶，但系 系啊，夜晚啊嘛， 我以为就 系 霎 下菜咁 样 嗰啲，咁啊唔得， 霎都几健康 噶 吓，霎都几健康啊吓。 嗱，先同大家讲下啲封路先啦，喺九龙啊，七咸道北咧有爆水管啊，去红隧方向咧，近住新围街慢线封闭啊，记住系去红隧方向啦，近住新围街就慢线封。另外干诺道中亦都系有水管急收，咁而家东行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开咧慢线就封闭。隧道方面都 OK 嘅，公主道过海啊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啊塞少少，过咗电话机流少少啊。路面方面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呢一段就慢车。讲起新年又有少少。对我嚟讲有啲恐惧。 吓咩事啊？ 面对一大堆长辈嘅问候，咩结婚未啊？吓升职未啊？ 系咯，结婚未啫你？ 恭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路路畅通。 系叫彭爷帮你谂个说法啦。彭爷好叻嘅谂呢啲帮人哋开脱嘅一啲原因咁样，真系啊吓。咁有阵时候做亲戚都系啦，你见即系咁样苦苦相逼，或者呢个真系出自一个问候，好心地嘅问候咩？咁、 啊、 如果你系出于揶揄对方嘅话，就真系。系啦， 真系关心你嘅，好多长辈真系关心你先问嘅。 但我反而系话咧，讲起新年啦，又讲起慢煮食物咧，我反而喺度谂啦，不如试下改变送礼嘅习惯啦，睇下可能送家居用品、必需用品。 哦、 其实我觉得送厕纸都几好，好似几实用啊。但有时买 咗， 唔系，即系我都唔知啊，可唔可以改变嗰个方法？因为有时嗰啲盒咧，一盒真系食 你明明有阵时传统咧系传统嚟 嘅， 即系唔介意破格。 或者其实如果煮嘢食咧，煮嘢食俾对方会唔会好啲咧？ 都好，呢个都好啲， 系 啦 系 啦， 食啊嘛。 都 OK。 但如果送一盒好大盒嗰啲，真系食唔晒。 算啦，封利是算啦，系嘛，节俭好啲系嘛。 都唔错，唔错。 系啦，好啦， 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唔该 ，Sammy。 好啦，唔该晒 Sammy。天气方面系咪啦，彭爷爷？ 系彭爷， 早晨啊，彭爷爷。 早晨，小白，早晨啊，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我好中意啊 Sammy 咧，成日自己，佢真系好有心、啊， 佢系噶， 佢讲完啲交通之后，佢自动拨开个话题俾你、 啊。其实呢方面佢真系做得唔错噶，佢几霹雳噶，其实 Sammy 个人，带一个话题出嚟， 我哋应该要罗志啦，呢啲人才， 系啊，靠你啦，彭爷爷， 唉，我成日鼓励佢噶，我睇下。假以时日咧、啊，必定系我哋嘅一员噶啦。 哇， 系啊，逃离呢一个，逃离呢个交通组 吓，系啦，唔使对住咁多个 mon 啊，对住飞达。咦，好似边个咁弃暗投明翻咗你台啊嘛？ 系啊，嗰个系鸟倦之环。 哦，鸟倦之环，好，诶，天气啦，真系天气啦。 喂，真系天气啊！好， 讲下天气啦。 今朝早咧又冻翻， 系啊，我都觉噶。 昨日咧系啊，昨日咧都仲喺度望紧个天色啊，不过唔系，应该系前日咧个天色咧都好啲嘅。 嗯。 即系七点零钟，跟住昨日开始咧就已经觉得咧，有冇留意咧？昨日朝早咧系接近七点钟啊，个天咧先至系开始光啊。啊，六点就光噶啦嘛，再之前已经，但系今朝咧嗰个状况咧，同寻日咧真系差无几啦。而家咧七点零钟咧，嗰个天色咧都系非常之灰灰蒙蒙嘅、 嗯， 你见唔到蓝天底啊，因为咧布满晒呢个乌云啦。嗰啲个云咧，仲要系你睇唔到，云同云系分开唔到嘅，即系一个成个天空咧都已经系，哇，有人片车， 我听到好大声， 好劲，嗱，小心啊，安全驾驶， 安 全 驾驶 啊，吓。 你以为佢片只，佢入边都听紧晨光啊！佢会慢翻落嚟噶，听到我哋讲之后， 系咪啊？ 系啊， 佢系电单车司机噶。 哦，系咩？佢只耳仔都可以插住机啫。 好啦，唔好理佢啦。喂，出边咧，同埋亦都翻风、 啊。 啊，所以咧，真系好有嗰种咧，翻去冬天嘅感觉啊！我以为已经完咗啦，冬天。 系啊，咁今日唔可以大意啊，我着多两件衫。 晏昼咧又好难讲嘅，而家嗱，你个天空就咁啦，灰蒙蒙啦，远处又能见度都系较为低一啲啊，今朝早吓、啊，比较多薄雾啦。咁、你喺路面度行咧，又有啲风咧，又嚟片车，又一格咁中意片车嘅呢度。好啦，跟住咧，你行喺路上面啲风吹埋嚟又阴阴冻啦，咁啊到晏昼咧，又真系要靠阿小白睇睇天文台嘅预测，整日嘅状况会点啦？会唔会 keep 到今晚咧？ 系啦，咁啊，我哋而家就睇下呢个详尽嘅天气报告先。彭爷，你就快啲翻嚟先啦，好嘛？ 好啊，系咁， 唔该晒。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啊，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同埋薄雾啊，所以咧即系彭爷都话啦，出边咧啲云啊好厚啦，咁啊能见度亦都唔系话好高吓，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同埋薄雾嘅，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似乎呢个云咧都系散唔到住啦。最高嘅气温咧会系去到大概23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所以出边嘅风啊大啦。初时离岸间中啊吹强风添，哇！唔怪之朋友话大风啦，系咪先？展望啊，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系稍凉。下周中期气温咧，哎呀，逐渐回升，咁啊可能嚟紧呢个农历年咧，大家。唔知会唔会着短袖衫拜年啦？气温回升，有试过，有试过。咁当然啦，着长袖衫咪气氛好啲嘅、嗯。好啦，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5%嘅呢个时间啦，先听听咧今天早上嘅大状咪晨光大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今个星期咧有少少唔同咯，因为咧喺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好似有啲遥远啊，不过唔系去咗台湾啊，喺香港嚟嘅吓，不过就又系啦，胃口奔驰，所以试下用呢个方法啦吓。今日点啊？台湾大选有冇留意下？都系破纪录喎吓。 其实咧，我对于选举咧就兴趣唔系好大啦，反而对佢咧推出嘅嗰啲周边商品咧，同埋佢哋嗌嘅口号啊，同埋宣传策略咧就比较大兴趣啲。 系咯，我哋中意睇下佢哋啲创意啊，呢、這个。台灣咧都唔多唔少咧，受到下啲大和民族啊、日本嗰啲商品影響，都有啲日風啊嘛，啲大和民風。咁但相對地咧，唔知點解佢哋又講到好似有啲唔中意國內。其實國內咧都好多新嘅品牌喎，有冇留意到呢？ 會唔會係賣嗰啲生活百貨嘅品牌比較多啲咧？真係。 是啊，有好多毛公仔兼卖毛巾嗰啲呢行入去啊，不过就諗下虽然嗰啲生活品味改善啦，咁亦都识得有品牌，咁但係品牌嘅嘢呢往往又会惹起咗纷争㗎喎。 边方面嘅纷争啊？ 有时候就话喂我呢个牌子啊，你系咪抄袭我啊，冒充我啊，甚至影射我。一句大家傾唔埋咧，就有時候告上公堂噶。 睇下係邊方面嘅抄襲同影射啫。喂，人都有得生得似樣啦，品牌賣嘅嘢差唔多，可能好正常啫，係嘛？ 人咧就係天賦噶嘛，啲細胞變都好難下。你嘅 DNA 抄我嘅 DNA 嘅。不過如果係品牌名正言順嘅。咁第二個咧，又用翻你個保號，咁啊，梗係有啲哪個啦，法律上又唔得嘅，咁有時候叫做侵權嘅咯喎。國內啊，越嚟越多呢啲官司喎，見到有冇留意啊？ 如果係講嗰啲個公仔咁上下，個 logo 又好似差唔多，連個名都幾乎一樣嗰啲咧，近來好似真係越嚟越多喎。 係啊，最近你睇下報紙，原來國內咧北京市嘅人民法院咧。就住一個品牌這個品牌應該怎樣解釋呢，就是它的品牌呢就是因為要沒有品牌，沒有品牌那個品牌，那麼就被國內呢就另外一個品牌告它了。而且還是國內那個勝訴的嘛。 但它告它什麼呢？ 告它侵犯它自己那個沒有品牌的品牌。 哦，是不是因為名字是完全一樣啊？ 咁一个砌出嚟咧，就好似砌啲积木咁咧，有前有后就唔同咗嘅。即系一见发财咧，佢就可能见到就财发啊，又见一啊咁样。 喂，但系唔系，因为咧中国写字系由右写向左嘅，所以咧其实会唔会系都有啲分别噶？ 由下边读上去再拆翻开，或者会系嘅。不过法院就判咗啊，咁啊国内就胜诉。咁其實類似嘅官司咧，喺國內我哋都嚇喺啲報道上面見到唔少噶啦。之前啊嗰個咁嘅咩美國打籃球嗰個識飛個飛人啊，佢本來自己阿爸改佢一個名噶嘛，應該唔係阿媽改就咁但係國內咧又著先機喎，先咧就登咗個中文譯名，咁到美國人嗰個品牌去到中國嘅時候咧。賣下就俾翻國內去告佢咁我開頭仲輸官司添，哇點算啊真係，自己個名字都俾人哋話你侵權，係佢好早出世嘅時候改咗噶嘛。 但係其實咧呢啲案件咧，點樣先至為之係去到侵權咧？我有時咧都幾大惑不解嘅咧，就係如果嗰個 logo 咧係唔一樣，只係個名字一樣，係咪都唔得噶？ 其實都幾得意嘅。一般嚟講咧，香港如果係講到呢個係商標啊。版權咧，呢啲有創意啊、創造嘅嘢咧，嚇呢啲咁嘅知識產權啊，咁通常都係用民事嘅法律咧去保障嘅。咁所以有啲行咧，即係啲律師行咧，就係講到明咧，賣告白都係話自己去做呢方面嘅，係啦，呢啲咁嘅工作嘅。咁但係香港亦都係有刑事法律咧，係制裁咧嗰啲侵權嘅人嘅噃。咁即係有啲人，譬如佢發明咗自己嘅商標，呢啲創意工業嚟噶嘛。整个林慧公仔咁样咁你梗唔想俾人哋抄啦，咁咁靓咁样俾人哋攞嚟用，无端端自己公仔企咗人哋嘅铺头门口卖广告， 好似怪怪地喎。 系啦，咁但系執法部门咧，有时候咧就 佢哋有個睇法嘅，咁、那個睇法未必咧同法庭嘅睇法一樣，咁、所以就惹起咗一啲有趣嘅小案件嘅。咁啊，講翻咧，譬如一個案件咧，好似古仔咁啦，喺好耐好耐以前嘅啦、 從前 咁啊，咁試過咧有一日喺機場嗰度咧，就係、是、截到咧一批貨物咧，就係啲衣服嚟嘅。係。咁啊，衣服上面咧，衣襟上面咧就有个小嘅图案啦。咁啊，图案咧就系一只爬虫喎。系。咁啊，有四只脚，有尾啊，咁好似话有短嘴啊，定长嘴？短吻系嘛？咁咧就可以短吻，即系 short 嘅 kiss 系咪？咁咧就喺啲水中生活啊，咁啊两栖类啊咁样。好啦，咁咧就查案嘅人咧就发觉，咦，乜呢只嘢嘅形状？诶，咁唔靓嘅咁，咁原始嘅咁，而家嗰啲几靓几圆滑嘅喎、啊，肯定系毛充啦咁样。于是扣起啲货物啦。 我都几眼利、哦， 咁啊，梗系啦，执法者啊嘛，去睇电视啊，港台都拍唔少啦，讲到好干练啊嘛吓，咁唔敢乱讲啦。不过点都好咧，咁咧就系、是、将嗰啲货物拘捕归案之后咧。咁啊，揾翻嗰啲註冊人啊，各樣人嚟睇啦，睇咗之後就起訴啦，咁樣啊。咁但係咧，嗰、那個俾人告嗰個咧，原來咧就關台灣事啦。佢係真係台灣嘅商人嚟嘅喎。咁、啊、當年冇咁多選區嘅，咁大概就好緊張嗰啲貨。咁佢個解釋就話咧，啊呢只動物咧，其實佢係有佢嘅註冊商標權嘅。不過咧，好早嘅時候咧，香港咧咁有個家族咧。就是、擁有呢只小動物可愛小動物嘅權，不過後來因為啲前景各樣啦，咁佢哋決定咧就遷拆離開香港，咁佢就將香港嘅權咧就賣咗俾香港嘅一個家族，台灣嗰個權咧就賣咗俾台灣人，佢哋自己咧就去咗新加坡，咁其實佢台灣運啲貨嚟香港咧，目的地咧就唔係香港嘅，目的地咧就係國內嘅。當時咧，就台灣同大陸咧就未正式，唔好話建交咧， mm-hmm. 就未有一啲唔知咩共識啊嘛。 係。 咁啊，所以咧就未有什麼小三通定冇大三通咁嘅樣。 Mm-hmm. 所以啲貨物咧，如果有一隻飛機飛就台灣咧，就唔可以直接飛翻去國內。 Mm-hmm. 明明啲貨咧都係翻大陸噶啦， mm-hmm. 就先要喺香港咧就落咗地先咁樣。 哦、oh.。 而香港嘅法例咧，又將啲貨物咧分成兩種情形，一種咧叫 transhipment 咧，就係啲貨物落咗地咧，先至再上另外一隻接載者嗰啲飛機；另外一種咧 transit 咧，就係隻飛機落咗地，不過件貨在一個肚裏邊冇出過嚟，咁啊叫 transit cargo。 係。 咁如果係後者咧，就唔受香港呢啲法例嘅影響。 嗯 但是由于要转机嘛，唔可以原只咧系由台湾直去， 所以就被迫落咗地啦。 系啦，落落地咧就变咗条法例咧就生效啦。 哎呀， 咁于是有关当局咧先至系啊捉佢拿办。 嗯、 好啦，咁佢作出呢个解释，甚至无咧相关嘅台湾人咧仲走去新加坡咧揾翻原创者家族咧就求救。咁原创者家族咧又出翻封信咧俾香港嘅家族。 嗯， 咁香港嘅家族咧。嘅第一把手咧，阿聲咧，就好似同你啊啲姓氏咧，都唔知系華中嚟嘅咧，阿巴皮嚇，咁佢就親自寫封信，就叫呢個執法者咧就釋放個，喂呢啲唔係侵我哋權啊咁樣，咁但係執法者又唔得，你唔識啲法律啦，你哋嘅版權咧已經分咗區域噶啦，買斷咗噶啦，咁啊所以台灣人入嚟香港咧就已經侵犯咗你香港嘅版權、 嗯， 你自己雖然係貴為持有人，不過你唔識啫，我哋要告啦咁樣。咁、 嗯、 搞到台灣人仲以為咧，係唔係香港呢個家族第一把手咧？人前係講一句話，唔、 嗯、 知係咪古古惑惑咧，就同執法者又唔知有第二啲交易。 哎呀！ 咁但係點都好啦，就打到上法庭啦。咁、 嗯、 啊，終於咧嗰、那個新加坡即係原本嘅大家族咧，九十幾歲老人家咧都飛嚟香港。親自同法庭解釋，咁、 嗯、 香港呢邊嗰個版權持有人家族啊大經理一見到即刻，好似啲紀律部隊咁叫做咩抌正比例，哎呀老人家，哎咁樣，其實我哋唔想噶咁嘅樣，咁啊控方咧就提出就話唔係啊，佢哋啲法律可能搞錯咗，咁啊法官話喂。版權持有人都話得咯，佢都開咗聲，你仲點樣樣話唔得咧？咁啊自不然咧就係、是。 无罪啦。 嗯，啊，不过就搞咗咁大台戏出嚟咯。 诶，仲有我同你啊，唔系，系我同你爸爸都有份俾啲税咧，就数咗部分出嚟做重费赔翻俾人咯。 嗯， 啊，咁所以啊，一只爬虫就可以整到啲生意出嚟啦。所以都要尊重啲动物，千祈唔好绝种。 系啦，啊，今次真系听到津津有味啊！你啲小故事，咁啊，今次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次要再倾过咯，大壮咪。 下次啊，有机会再倾啦 ，Bobby。 好啦，下次见啦，拜拜。 晨光大学，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系啦，各位听众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吓，同你睇睇一啲咧就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午八点钟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同样都系今日由上午八点钟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5%。先听听你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中美两国在华盛顿正式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出席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双方合力纠正过去的错误，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非常好的朋友，自己将会在不久将来到访中国。特朗普提到中国已经承诺采取行动打击盗版，又说有信心美国农民能够满足中国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中国副总理刘鹤在仪式上读出习近平的信件，习近平在信中说，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的正常贸易和投资活动，又指协议说明了中美双方完全可以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透过对话磋商找到办法妥善处理和有效解决问题。中美两国正式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协议中有详细条款保护专利和打击冒牌货品，寻求禁止以电子入侵方式窃取商业机密，并且要求没收用于生产无牌货的机器。协议中亦有条款禁止中国透过提供鼓励和诱因促致技术转让。莱特希泽说，中国将会增加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制成品、能源产品和服务。首阶段协议将会在签署之后30日生效，中国将会对从美国采购的商品豁免关税。他说中国提供的政府补贴仍然是大问题，美方维持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有助抵消有关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国情之问，在外交方面，他呼吁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致力保持全球稳定，又强调俄罗斯不会威胁任何国家。普京说，近期中东和北非局势出现难以预料的变化，地区冲突对国际社会构成威胁，有关各方需要意识到有共同责任，采取实际行动，商讨稳定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而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唔叫小朋友去到學電子用品， 嗯， 因為咧喺佢哋嘅世界嚟講咧。是更加必須要，即係佢冇理由同佢嘅年代脱節噶嘛， 係 咪先？而家我哋唔用平板，我哋都脱節啦，仲唔好講話佢而家得個幾歲人仔，係咪先？咁所以如果你話咧，小朋友咧，反而我覺得係啊，可能俾佢玩。但是呢每一次都好地控制佢玩，咁我就觉得呢係最好啦。 係咁啊，先同小白做个意向调查先，因为呢今日揾嚟呢个国际新视野呢有关打机同埋用呢个智能产品事，有关日本事。咁、所以呢就问一问小白先啦，根据呢个日本放送协会啦 ,NHK 嘅报道啊，乡村县嘅议会呢已经提出咗呢一项啊暂名为呢怨游戏及网络成瘾对策嘅条例。咁呢条条例呢、就是、限制18岁以下嘅叫做青年啦或者儿童啦使用呢个智能手机同埋电脑游戏同埋呢个 app 呢啲应用程式呢平均呢星期一到星期五咧，最多都系得60分钟啫，即系每一日咧打机啦，都或者用呢啲智能手机咧，最多都系一个钟咁样。咁、星期六日咧就放宽啲嘅，有90分钟啦咁样。咁原因系咩咧？因为啊，好多细路仔咧都沉迷打机啊，或者用呢个智能产品咧茶饭不思之余咧，仲影响学业啊吓。咁所以咧，日本咧乡村县咧。就有呢个草拟呢个新嘅条例，琴日一出呢即刻啊网民就好关注呢个草案啦，跟住呢就成为咗 Twitter 嘅热搜榜第一位咁样啊吓。咁啊其实日本都少啲呢啲政策㗎相对系咪啊，定还是你因为其实日本都系科技嘅国家啦。咁佢都有份推出呢啲智能用品㗎嘛。咁、所以佢都要搞搞呢一个就可能真係当地啲小朋友用呢啲智能产品都几严重，要到政府都要规管下㗎。 对呀，咁你譬如佢哋啲当地小学生咁你话唔用电话咁又唔得喎。即係佢哋都系一个呢科技咁发达。 你諗下佢哋个叫书包都有 GPS 喺入面，你就知道佢哋系几科技啦。 不过嗰啲好贵啦，嗰啲 系啊。咁但系佢哋都尊重科技，但系好明显啲细路仔就唔太听话。 佢变咗滥用科技，同埋咧就好似有个瘾咁样啊，即系饮酒咁样咧。咁你成瘾就唔好。即系佢哋咧，你见到佢哋都系立一啲嘅例咧，去到叫规范佢哋， 系 去到俾个 guideline 佢哋， 限制啦， 限制佢哋冇错啦。咁但系就唔系话杜绝佢哋啊嘛。 系， 大家都明白呢一样嘢咧，系大势所趋嚟嘅。咁你亦都唔可以话一个小朋友住喺一个发达国家入边咧，系完全唔识电脑， 啱啊， 同人脱节，人哋讲游戏佢唔讲，咁其实亦都系脱节又唔得噶嘛。 系啦， 咁所以佢哋都系用限制，系啦，就冇可能将佢搣走。 系搣走就可能啲细路仔就搣翻你转头，搣翻啲爹哋妈咪。不过咧，仲有多少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喎？呢、這个条例咧，其实系初中生同埋小学生咧，晚上九点之后咧。都唔可以用啦、即係头先话有一个钟头。 你用嘅边个知啊係咪唔通你阿爸阿媽下举报你咩 係啫咁但係有規管就唔知佢可唔可以用啲。 阻嚇性会大啲囉我諗執行性上面未必真係咁大成就。 即係叫做爹哋媽咪都可以用一句条例就喂依家政府都有个条例喎你哋要守規矩囉。 係呀如果咪坐監㗎都係嗰啲全世界爸媽都係讲嗰啲。 但舊時坐監就呃你㗎啫咁但係依家就虽然呢一刻为止呢、這个草案都係草案嚟㗎啫。暂时呢就未定呢个罚款或者罰則嘅咁樣，不過咧，縣議會咧就促請咧父母咧先制定同子女咧一齊使用智能產品嘅規矩，即係家規啦。 係啦， 即係如果你家規係守得嚴嘅話，你又點會要法律去規管咧？咁樣，所以咧就進行呢個適當嘅監控咧，咁就為之上策咁啊。其實估計政府方面都係受到一啲團體嘅壓力啦，跟住推呢個議案出嚟啦，所以最好都係還原基本步由屋企開始做起，就係爹哋媽咪咧先定一啲規矩咁樣，就譬如真係嘅，即係今次咁日，譬如你去飲茶啊、食飯嘅地方咧，啲爹哋媽咪想自己傾下偈嘅時候咧，就會將個平板對俾個細路仔啦。咁但係對俾個細路仔之後咧，就希望佢玩一陣就唔玩咁樣。咁但係爹哋媽咪又冇進入到細路仔嘅世界，譬如佢睇緊聯合一個卡通片咁先算啦。你睇到一半。 你就要個腰斬， 睇到一半咧，咁腰斬又唔好。 係啦，你睇到一半，你仲要咧夾硬咁樣攞翻佢部手機喎，哇！我哋手啦，埋單啦，要翻屋企啦，你係咪諗住喺度啊？第二句就已經劈扮埋去。你試下睇緊一套《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啦，你睇到一半，突然間叫你：「喂，小伯冇得睇啦，喂，翻屋企啦， 或者戲院熄燈啊， 係戲院熄燈。喂，你都著咗啦，同埋嗰係一個小朋友嚟噶嘛，你應該同佢講話嗱，睇住咁多先，我哋翻屋企繼續你嘅下半場，睇埋你嘅《復仇者：終局》乜乜乜對決咁樣，咁你咪。等个小朋友都有个心理准备，或者你预告俾佢听，你话嗱，仲有咧十分钟到， 系啦， 我哋就即将关门噶啦，部手机就要俾翻妈咪噶啦，咁你要讲俾佢听，你唔能够一嚟嘅冇咨询嘅，冇倾过嘅，即系所有嘢一推就推，一嚟就同你讲话会收翻，系啊，收翻噶咯，系啊，或者唔收翻，唔收翻噶啦，我话事噶，咁你。即系冇得讨论嘅， 系咁好容易变咗独裁啊！ 冇得讨论， 所以头先你嗰个讲得啱啊！即系你预早讲啦，譬如你 部手机又系你俾个细路仔嘅，你个平板又系你俾细路仔， 即系你讲到明就系话，而家大人倾偈，你俾个平板佢 ，OK 唔紧要。其实十个爸爸妈妈， 个个都会 咁做噶啦。个问题就系你俾佢之前，你就同佢讲嗱，而家咧我就 set 咗个时间制，15分钟嘅，你睇15分钟得唔得啊？ 系 好啦，15分钟真系过咗啦，我自己个仔仔咧，佢一见到够钟咧。佢係會 pass 翻部機俾我嘅，咁我覺得係可以鼓勵嘅呢啲， 係 啦，咁你咪覺得喂，我借俾你，你又俾翻我，咁你咪有下一次咯，係咪先？其實咁簡單啫嘛。如果佢真係睇緊嗰一集嘅，有陣時放寬少少，俾多一兩分鐘佢咪俾咯。 係啊，我真係見過好多次咧，就係頭先個情況啊，即係又係啦，話个爹哋妈咪可能同啲 friend 倾偈，跟住就俾咗部平板个小朋友，个小朋友咪玩好睇嗰啲 pat 乜嘢都好啦。睇完到临尾咧，个妈咪同埋爹哋同啲朋友咧啊，有啲差唔多啦，觉得 系啦、 啊、 要走啦咁 样，跟住咧就 或者停车场就嚟够钟啦， 系啦、啊、要走啦，攞翻即刻攞翻，咁即刻攞翻冇原因噶、哦。跟住下一句咧就闹个小朋友话：你系咪谂住喺度睇啊？你同个姐姐喺度睇啦，咁样，哎，我哋先走先啊，咁样。咁、那个小朋友咪喊咯，或者调翻转头就系话：哎，我哋走啦，你仲睇紧？咁、那个小朋友睇到一半，佢喊系好正常， 啊、 或者佢嬲怒系好正常噶，系咪先？咁我喺旁边有时好中意观察呢情况，就系话啊，点解唔可以处理得好啲咧、啊？要成间酒楼。或者成間餐廳都嘈嘈閉咧， 搞到啲細路仔咁一哭二鬧做乜嘢啊？ 即係你作為父母，你已經好開心啦，同啲良朋歡聚啦，咁你又得到你個效果就係個細路仔喺你傾偈嘅時候唔嘈啦。咁、 啊、 但係你少少都唔去付出，你玩曬咩？真係係咪先？ 講先，你先講定啦。 即係小白唔會係呢啲家長嚟嘅，但係有陣時都想透過晨光第一線咧，都想講多啲呢啲嘢咧，令到個局面可以和諧一啲。 係啊，大家舒服啲啊嘛。細路仔都有人權，細路仔都有自己想做嘅嘢，咁你咪尊重下佢咯。 係啊， 睇到一半咪仲有一兩分鐘嘅，你咪俾埋佢。你嗱家長有巧妙，你唔好開嗰啲咧。唔好去到电影俾佢， 系啦系， 你开到电影俾佢，你自己赚 啲短片俾佢咯。即系如果你想控制时间嘅话， 五分钟一集嗰啲， 系啦， 你当佢啱开咗集新嘅，你都俾得四分几，佢咪算咯。 你话电影嘅，咁你话睇到一半嘅，咁你咪同佢讲，你话阿仔啊，咁我哋譬如喺如果喺车上睇，你觉得唔安全嘅，咁你咪譬如翻到屋企，我哋先嗱，放心，阿爸应承你。下半場咧，我哋喺屋企，仲要我同你一齊睇，好唔好先？咁、 哎、你依家潛質做爸爸、啊， 唔係即係我覺得即係 咧，唔係 即係我覺得依啲嘢可以處理好啲。我再見我次次喺餐廳，到臨尾咧，嗱大家差唔多埋單嘅時間差唔多啊，你譬如食飯，夜晚黑食飯8点钟，大家都係大概10点钟嘅時候散水㗎啦。咁、 啊、 埋單嘅高峰期咧，實有兩三個家長發生呢啲事、啊，又實有幾個僆仔氹提氹找，喊到哔哩哇啦咁樣。 係啊， 即係好似。啊！即系点解会 要训练嘅呢啲真系要训练嘅， 系训练啲爹哋妈咪啊，系训练 啲 靓仔啊！ 爹哋妈咪知道咗个道理咧，其实细路仔就好容易控制嘅啫。 成熟是见证一双弃置玩具流眼泪，成熟是抗拒追星放弃最终少女。 对，成熟时着上西装奋斗，为未来顾虑，特摄片没法抽空再追，慨叹光阴只可笑一次，习惯唱致敬青春的歌，只爱谈往事，怀旧是这个说法替我杀死了现实，逃避了遗憾了有什么的意思，明日放走我比卡痴，迎接日后对不起，能再念旧，放开手让四驱车夜守，由下个拥有阿基拉，忘记玩具暴公仔，甜美熟睡，放心走，任我于生活游，再见理想都可以，圆滑了离别了，那么至少个子，明日放走我比卡痴，迎接日后对不起，再念旧，放开手让四驱车亦走，由下个拥有阿基拉，忘记玩具暴公仔，心走，任我于生活游，成熟是世故一些，应对现实无畏惧，成熟是照顾身边最爱与工作进取，成熟是偶尔很想买个玩具陪我睡，多一岁，睇多一岁，越来越见有趣，睇多一岁，并非只有后悔。 一首歌曲嚟自吴业坤啊，《玩具成熟时》，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85%。 香港电台第二台。Yeah!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小白，今日咧先同大家咧讲下啲本地嘢先啊吓，咁啊记得咧，早几日咧同你讲过咧，话有机会咧冇贺岁波噶嘛， 系啊， 咁啊放心啦，啊依家贺岁波咧 有翻啦。 終於有翻啦，係啊，咁同大家可以公布一下啦。年初二啊，年初二正常就睇翻日曆咧，就禮拜日嚟嘅，係啦，禮拜日嚟嘅，喺旺角場啊嚇，咁啊規模細啲啦，咁啊都係嗰句啦。屋暖咧何须大嘅，总之咧入场嘅咧全部都系支持香港足运嘅球迷咧就 O K 噶啦。 系咪两队都系香港嘅球员咁啊？点都系支持到香港队啊？ 系啦，你点都系支持香港队噶啦，系啦。咁啊，4点钟嘅主赛啊，港足咧就对港联嘅选手队，咁港联即系有好多非华将啦，有啲嚟自巴西啊，有啲嚟自西班牙啊咁样， 意大利啊、 日本啊咁样，好多日本球员嚟咗香港踢波啊，其实都真系。咁啊，港足就系全华将啦咁样。咁啊，贺岁波咧终于拍板啦，足总咧正式公布啊，贺岁波咧大年初二啊，喺旺角场咧上演双料娱乐啦，头场咧系香港女子足球代表队啊对明日之星队啊，尾场咧。就是港足对港联啦，今年咧贺岁杯咧本身咧就由香港飞马主办嘅，但系最终咧就揾唔到外队嘅情况底下咧，飞马咧都退出啦，咁都明白嘅。咁有社会事件，可能好多 artist 朋友都唔喺香港开演唱会啦，咁啊外队可能都会担心咧安全嘅问题。咁啊，依家冇事冇干咧，不过咧又预备唔切啦，咁啊。所以咧，贺岁杯咧一度有机会咧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第一次停办嘅，但系咧，足总咧琴日就公布啦， 呢個賀歲杯咧，終於有定案啦嚇。咁啊，票價都幾抵玩嘅 ，under 100蚊啊。咁啊，自己想自己去揾下邊度啦。买呢个贺岁杯啦，咁啊，睇翻贺岁杯嘅戏码咧，就今年真系削少少嘅，因为过去嗰几年都有啲外队啦，譬如咩2015年啦，纽约嘅球队啦，咁啊2016年咧就系、都系港联对港队啦，咁啊2017年咧就呢个蒙通联啊，同埋 FC 首尔，仲有奥克兰城咁样嘅，咁啊唔紧要啊，香港人咧自己入去睇翻香港波咧，都系件好乐见嘅事嚟嘅。 系啦，嗱，如果你讲喺本地消息啦。有一个本地消息又可以同大家讲下喎，咁啊话到咧就系方力申啊，咁方力申咧系啊，咁啊佢咧就入围咗咧一个叫做Open Water Swimming Man of the Year， 系啦，咁啊要投票嘅，咁呢个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咧即系叫做荣誉嚟嘅，咁啊本身啊方力申啊退役咗啦，咁啊以前到而家都系叫飞鱼王子噶啦，系啊，即系佢好嘢，即系佢之前嗰个破纪录之后游埋入去呢一个旅发局入边啦吓，咁啊今次呢一个叫做亚洲区入边咧就系方力申。第二位咧能够入选啊，呢一个咧就系游泳界嘅一个特别嘅一个选举嘅， 系 啦，咁啊都系一个咧几难得嘅一样嘢嚟嘅。咁啊见到运动员嘅生命虽然咧成日都话短暂，咁但系都可以喺唔同层面上面 继续延长嘅， 冇错，发光发亮好紧要。 好，继续讲下咧本地嘅叫做。运动嘅事项啦，仲有咧，香港东方龙狮咧，咁啊打呢个 ABL 啊吓，咁啊对呢个澳门嘅球队咧就输波，咁啊，琴日喺呢个中山嘅沙溪体育馆咧就举行呢个东南亚职业篮球联赛咧 ABL 啦，火拼呢个澳门战狼啊，虽然咧东方大前锋啦高士拿咧就保持不足嘅手感啊，攻入咧全场最高嘅30分，可惜咧受制于咧对方嘅叫做球员啦嘅不断嘅紧身嘅防守咧，令到有少少哑火嘅情况出现啦吓，咁啊睇到咧香港东方咧将会喺星期六咧作客啊呢个台湾嘅富邦勇士啦，咁啊富邦勇士仲可以应该睇到啊林书豪啊。个细佬啊，林书伟嘅一啲演出啊吓，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住啊。篮球方面啊，除咗足球、篮球咧，本地咧都有好多运动项目咧，可以俾大家咧一齐去睇下噶噃。咁啊，再同大家咧转个角度啊，睇埋咧呢个2020咧 FINA 啊冠军游泳赛系列啊，深圳站啦，琴晚啊就喺咧呢个深圳嘅大运中心咧嘅游泳馆啊举行杀科战啦。咁啊，何思培啊吓，咁啊，哇，两金两银咧完成咗呢个深圳站，咁睇嚟咧状态都系大勇嘅，睇下嚟紧咧东京奥运咧有冇机会咧带领住香港队咧喺游泳项目方面咧攞到咧多啲嘅奖牌 啊！东京奥运咧都可以有一样嘢值得留意，就系、留意一下咧就系马拉松嘅选手咧到底佢哋着啲咩鞋？ 哦，系咩？ 系啊，咁啊之前咧喺日本嘅大阪马拉松咧，咁啊发觉有一个好特别嘅现象，就系基本上咧。有八成嘅跑手咧， 都系着同一款运 动，都系着同一款运动鞋，系啦。咁嗰款运动鞋咧，更加咧就声称可以提高你嘅速度啦。咁事实上咧，好多证据都证明咗系事实。 系 好啦，咁啊变相咗咧，而家咧甚至乎连埋国际啊田径总会咧都出嚟咧就话到啦。 我知你讲边一种运 动鞋，禁止呢一只鞋咧。嗱，而家咧就草拟紧啦，咁啊禁止呢一只鞋咧，睇下嚟紧会唔会系唔想或者唔希望佢咧就放喺呢一个真正比赛嗰度啦。情形咧就有少少似以前咧咪出现过游泳嘅时候咩鲨鱼战衣，话鲨鱼战衣嗰种嘅 太线水 啊， 或者太劲啊， 可以推动到咧个选手咧就快多少少咁样。咁啊到底呢一个？裁决会系点咧？咁啊，会唔会倾得成？定还是真系觉得，哎，算啦，以后冇咗唔用呢一种嘅鞋去到比赛咧？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ちょいと重いのはブーム That's alright それでも時代を極める操作僕らはスーパーボーイ We are cool 嫌なことあってもどっかでカッコつけようやるだけやるけどいいんでしょこの夢だけ持たっていいんでしょ No one can take away you You are my soul so shaken You take care of me On the right Oh you You only you I'm alright ザリビン Yes, I ザリビン今こそ初めて見るしかない Let's get on, let's get on here そう初めて見ればいいじゃない My soul, soul shaker You've taken me on the ride Oh you, you, only you Have always been in by my side Crazy, crazy You will in me with energy You will fill me with energy Energy Make me 激しい嵐、凄まじい騒ぎ駆け抜ければ瞬く明かり天を飛び交う Five Clouds からファイトアウェイ Soto 的作品阿拉斯去到今天推出这只阿拉斯的作品阿拉斯 Reborn 他们是南这里的作品先听听八点钟的新闻简报 消除引发大战的因素保持世界稳定俄罗斯愿意和拥有相关意愿的所有伙伴加强合作他强调俄罗斯不威胁任何国家不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内地人民日报在微博发表评论文章指出香港的修例风波持续七个多月首要任务仍然是止暴制乱坚持一国两制是香港希望所在。文章指出香港社会应该明白一国两制坚持得好香港就能够赢得发展机遇获得成长空间坚持得不好香港就会纷争不止乱象不断。认同一国珍惜两制是香港同胞的福祉所在香港明天的希望所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957点升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6.3美元卖出1,557.4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3日元109.93瑞士法郎0.964。澳元0.691，加元1.304，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892，英镑兑美元1.304，欧元兑美元1.116。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华南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上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晚上转吹和缓北风，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喺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咁狮隧出九龙啦，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排到去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

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呢，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佛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日的目标或者我自己那日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梗是同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返一杯我喜欢的茶，咁我嗰一日就係充满正能量嘅一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呢一度系晨光第一线，我哋系收音机嚟嘅吓，收音机节目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播放紧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我系彭仔程振鹏， 早晨 朱海婷亦都喺度啦。 早晨啊，我系朱海婷啊，各位晨光嘅听众。 系啊，时间嚟到星期四嘅朝早咧，就8:12噶啦吓。咁啊，过去呢一个嘅星期咧，就应该大家都忙于咧准备，又要办下年货啦，咁啦，都见到市面上咧就。多翻啲咧正常传统应有见到嘅场面啊， 即系买下嘢啊，一抽二楞啊，一袋二袋咁样啲虚撼嘅感觉。 同埋咧就可能嗰个铺头嘅数目咧就冇往年咁多，但系都见到咧喺街头巷尾咧总有一啲咧。英文叫 pop up store 啦， 啊系啊，商场又好或者喺街有啲你明知佢系短期租约嘅 嗰种啊，系啊，卖嗰啲嘅利是封啊，又或者卖嗰啲装饰嗰啲咧， 冇错， 我真系格下价好啊！原来我见咧，即系一间铺同一间铺咧，可以争成20蚊噶。 你讲系同一条街街头街尾， 系啊系啊， 即系哦系啊， 一条街都会噶，街头街尾，所以真系要大家做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咧，就需要咧格下价啦。 咁啊，出去行街要睇下天气。要着咩衫先啱咧吓？今日嘅气温啊，现时咧就系19度，相对湿度85%嘅，大致多云啊。日间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哇！今日最高气温咧会有大约23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啊，初时咧离岸间中咧就系吹强风噶，晚上啦就会转吹咧和缓嘅北风，有一两阵嘅微雨同埋薄雾啦。展望未来嗰几日咧，都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就稍凉啦。下周中期气温。系逐渐回升，下周中期亦都真系挨紧呢个过年噶咯。 咁啊，即系咪意味住究竟系讲紧年夜嘅时间会系回升个气温啦，定还是真系会影响埋？ 其实 楞到落去初一咧， 因为你知咧，往年嘅新年就买厚衫噶嘛。 系啊， 今年都冇呢支歌仔唱啦。但系究竟谂紧你系热到我着短袖啊，定系都可以着件冷衫，定系着到件褛咧？其实而家好多时装店咧，啲厚衫都滞销。 系啊，好难卖啊。 系啊，好想知道究竟过年。系开边货咧？ 我谂过多一两天咧，嗰个预测咧会更加准确噶啦吓，留意住。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时候要接通呢个电话啦，嚟自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啊 ，Dicky 嘅电话。早晨 ，Dicky。 早晨。 早晨，彭仔。早晨 ，Hedy。各位晨光听众，你哋好。 系啊，咁啊个市好唔好咧？外国个市咧就好似非常好啊，因为见到啲大人物啊吓，终于咧就喺呢一个美国嗰边啊就签约啦，呢个中美第一阶段嘅协议哦。咁啊，见到呢个美股都做好啊，又做好啊，又创收新高啊，都唔知即系创到几时咁， 佢哋 天天都新高咁 样。就系咯，你见道指方面咧，都系创咗收市嘅新高。佢呢个市点解我哋话有咁多嘅正能量喺度可以顶得住咧？啲叫 有阵时又话消化咗噶啦，啲利好消息都。 系咁啊，真系都系好立刻签咗嗰个贸易协议啊嘛，始终都咁啊，真系大笔一挥咁啊，副总理刘鹤就去咗签啦，咁啊，见得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嗱，唔好讲一啲眼神啊，唔好讲啲小动作。唔好講話即係對唔對等，咁講真都係對等嘅。咁你飛過去，你又唔係派最大嗰個大佬係咪先？副總理啫，咁人哋話美國總統嚟接待你喎，不過喺人哋嘅地方，係喺人哋嘅地方度簽，直情係自己嘅地頭咁樣。但無論如何，其實過去我都有講過嘅，即係簽訂呢個貿易協議咧，對雙方都絕對係利好，因為喺過去唔係淨係話美國收中國關嘅貨品關税，咁美國就好好啦，可以收關税啦。咁係問題係，亦都會令到好多嘅美國企業 少咗好多生意做啫。咁、所以其實你話喂簽定預咗㗎啦，咁好啦，咁第一階段就簽咗啦，即係希冀憧憬盼望就成為事實。咁股票市場既有定律就係點咧？就係獲利回吐反高潮嘅，呢、這個不嬲都會係咁嘅。不過我又唔覺得話即係因為哦，因為簽完啦，咁就會有個市會大跌嘅。但問題係日前都會見到，港股咧都好似即係有啲乏力，咁尋日其實都跌過下嘅，不過後來跌幅係收窄咗啦， 跌咗三條一啊，尋日。 是啦，即最后跌三条一，但曾经跌多好多㗎，咁叫做后来跌少咗啦。咁我諗啦，都係嗰句啦，即係维持住呢个睇法啦。如果你纯粹讲恒生指数呢、之前一路讲话成个上升通道度上去29,300嘅阻力都大，签咗呢个名呢唔会令到今日个市好刺激㗎，因为呢样嘢係等咗好耐终于成为事实嘅啫、但你话会唔会一个好即係显著嘅获利回吐反高潮呢？我都唔见到住，因为个原因係仲係有一啲盼望喺后面嘅，譬如话喂第二阶段咁究竟会点呢？ 又唔知盼同望几耐㗎喎，呢、這、一个 年半啦， 係啦，即係都要等嘅，因为即係由现在到美国总统大选仲有相当长时间，起码喺而家呢刻又变返希冀等待盼望㗎嘛。咁呢个状态其实喺股票市场嚟讲係利好嘅，即係你冇得等冇得諗冇得望呢，反而就唔係几好，咁起码有个憧憬喺前面、不过就个憧憬可能要远少少囉，唔会咁快，因为而家先啱签咗嘛。仲有即係再要睇落去就话喂，咁而家仍然收緊关税嘅即係中国出口去美国嘅货品嗰2500亿，咁何去何从呢、之前有个即係有部分就减咗啦，有啲人冇得减啦，咁啊就即係最后会系点样呢？咁所以即係可以预期嘅就係话会停㗎啦，即係唔会话再恶化落去，但係问题系几时会可以再进一步改善呢？这个未咁快，所以我諗对个市嘅刺激作用呢都叫做系完全彻底地反映咗。 咁呢个 range 我哋呢，你见恒指方面我哋而家仲有个零礼拜就冲进呢个新年啦。通常我哋话新年方面咁内地股市呢休假返嚟呀，我哋就讲下咪都系红盘高开高收，俾返啲好嘅即系迹象。如果而家啦，我哋话琴日个主板成交呢都过千亿啦，1004亿啦吓。咁变咗呢，我哋话个市嗰个 range 而家譬如28,000点呢个水平嘅，再上望或者向下嘅个保险线，我哋而家会俾个咩位呢？德基， 冇错， Hardy 都问得好好啊。实际上呢亦都而家等緊呢样嘢啦，等緊咩呢？等緊开红盘，不过唔好咁快红盘住啦，即係放埋个卡。即係我等 冇帮个猪帮隻猪埋个红盘啫。 我就等緊放假，唔係想咁急想放红盘，放开红盘啫，放完农历年假。咁啊，即係旅行都未去系嘛 ，Hardy？ 你啊， 喺而家呢一秒钟，我都会系咁讲噶啦，即系我都讲话，两万之前嗰个礼拜就话喂29,000、29,300，其实29,300阻力都几大，咁啊真系去到呢个水平就有少少掉头。咁当然啦，我哋而家其实即系嗰个所谓向上嘅通道，随住日子一路过咧，其实个通道都嚟向上。咁你话一路再睇上去咧，喂，咁30,000点都唔系痴人说梦话嘅，喺呢个第一季，但问题系真系需要多少少利好消息。咁至于你话所以红盘真系可唔可以即系高开高收？咁呢个都仲係有啲变数，因为年初发生嘅利好消息譬如降准啦，咁就减咗啦。咁而家陆陆续续睇嘅内地经济数据呢就都係好坏参半，即唔係话一面都好。咁至于恒指嚟讲呢，个别嘅啲权重股，例如即係基本因素良好嗰啲呢，话腾讯嗰啲已经去到4字头啦。咁你真係要再憧憬佢要再带个指数上去呢有啲难度，甚至乎其他啲相对弱势啲嘅股份内银啊嗰啲都升埋上嚟。咁仲有近日亦都唔可以忽视一个即係几明显嘅趋势，就係好好多股份咧，尤其是啲内房啊，或者内房旗下啲物管啊，哇！总之咧，就趁个股价高位咧，就而家咧，无论系新手配股、先救新集资啊，大股东减持啊，控股股东减持旧股，哇！呢啲咧无日无之咁样样。咁所以咧，其实都有少少窒外市场嘅情绪嘅。 系讲到话窒外市场嘅情绪嘅，或者一啲消息咧，就亦都有一单咧，就啱啱呢一个寻日咧有消息咧，就讲到诶莎莎国际嘅。咁主要就系讲莎莎国际咧，佢计划咧未来18个月内咧就会关闭大约咧20%至25%嘅店铺啊吓。 主要就系啲游客区方面。 系啦，嗱呢一个嘅消息，当然佢就只系莎莎国际讲自己。但系咧，我哋宏观啲去睇，咁其实即系会唔会见微知著啦吓？咁代表咗咧呢一个本港嘅零售股咧，嗰个嘅业务前景其实都不容乐观 咧。要访问一下咧，即系喺零售消费方面咧，一路都好出力嘅 Dicky 啦。 咁你今年喺呢一个即系农历年前嘅市道，譬如你买咗衫啊，或者同以往你嘅消费有咩唔同咧？ 系咯，即系买呢啲平衡进口化妆品就揾我，奢侈品高档嗰啲就揾 阿 Hardy 啊。 即系接咗系你啊，讲紧。 咁真係真心講喎、我自己都覺得我自己個消費意欲啊、買衫啊、買少咗啲嘅喎，真係。咁、你咪話係真係，哎呀，真係要勒緊褲頭嗰只咧，咁啊未至於，但係咧即係嗰個氣氛係差啲，同埋咧佢都留意到就係啲奢侈品咧，即係而家去到呢一秒鐘咧，有啲咧已經係話去到咧成三折，即係公開賣，唔係話你要係職員啊嗰啲。咁所以真係好明顯係差。咁係啊，咁至於你話喂即係一啲即係所謂頭先講啦，平衡進口啲一啲。化妝護膚品咁呢啲，咁你向來過去嗰、個焦點，無論係鋪面設計，以至到產品嘅類別，其實都好針對自由行旅客嘅。咁而家佢哋呢排唔嚟啦，咁受到嘅衝擊就自然係首當其衝啦。咁就你話莎莎自己已經講咗，就係跌成兩成幾成三成。咁當然，如果你話我留意得到同類型嘅公司唔開名，但如果你話、我係集中主要係做翻啲本地客生意嘅咧，佢哋嗰個衝擊咧就肯定係冇咁大嘅。咁、所以咧，你話真係講零售，即係都係好直接噶啦。如果你話過往係極度依賴內地自由行旅客嘅，咁一定就會比較大影響。但係如果你話例如舉啲例，譬如好似奢侈品咁，你話咁周大福咁都係首當其衝。咁但係問題係，譬如話，舉例啊，佢哋可能個網絡都好大喺內地，咁佢就有個自然嘅對沖效果。咁但係如果你純粹講本地零售，無論係奢侈品好，到化妝品、護膚品都好咧，咁一句講曬就寒冬未過嘅。不過最凍嗰刻咧，我個人咧都幾有信心咧，就認為咧就已經過咗，即係話而家係慢慢會改善。但係即係由反修例 即係太弱流強啊，更加反映嗰、那個即係可能嘅實力嘅時候啦。 都系啊，因为你真系绝对太流强，因为挨到而家咧都 系啊。如果你仲企得住都好坚噶啦，都 系啊，企得住都好叻噶啦。即系琴日亦都啱啱见完一个某省市嘅即系酒楼嘅经营者，佢哋都叫苦连天啊！即系而家就谂住啊，慢慢可能要将嗰个业务焦点可能要拉阔少少咯，个战线唔可以净系放喺香港，可能要放翻喺大中华地区咯。 哦，系好咁啊！我哋今日啊倾到呢一度先啦。咁啊，同阿 Dicky， 咁啊，明天咧星期五咧，我哋再通话嘅。咁啊，到时再倾啩。好多 谢 晒，谢谢，愉快，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好成功咁样将 K-pop 嘅元素糅合啊欧美嘅音乐风格啊，亦都成为咧即系世界性咧炙手可热嘅韩国天团 Monster X。X 音乐咧唔系净系听嘅，要现场睇埋，因为佢哋现场表演咧真系非常之精彩啊！本周稳占第四位 ，Monster X Middle of the Nigh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系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嘅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叶的一件事。 好，那今朝早啊，轮到阿小白话要告诉彭爷爷一件事。 系啊， 小白， 早晨啊 ，Heidi， 早晨彭爷爷，系啦，要告诉彭爷爷啲乜嘢咧？嗱，而家咧就今日啊1月16日啦， 系啊， 咁日本嗰个年份嚟讲咧，嗱，咁上年嘅五月左右咧就系转咗做呢个令和啦， 系啊， 有啲人咧就有一个迷思嘅，就话啊，佢未够12个月，而家仲系咪叫做令和？第一年咧 ，probation 啊，唔系啦， 佢系咁计嘅咩？ 佢唔系噶， 佢一定要咁样踏正12个月 先。就是、有啲人会有呢个迷思咧。咁而家会唔会要等到咧就系五月先至到咧？其实就唔系嘅。咁去到1月1日开始咧，就已经系转咗做呢一个嘅叫做令和第二年啦，令和二年啦。 即系唔系话跟佢几时开始个月份，就永远都系跟叫 calendar year 啦。 系啦， 嗰、 跟 今日嘅 年份系啦，冇错啦。好啦，咁转咗令和之后咧，咁啊出现咗咧一啲。得意嘅事，其实呢个喺平成之后已经开始慢慢冒出嚟，就系、是、啲日本 日月即系月历 日子啊有关嘅， 未必关系、哦，但系发觉咧，佢哋啲日本嘅朋友民众啊，佢、哋改名咧，嗰、那个思维开始令到大家捉摸唔到， 即系唔系话大路叫做乜乜乜， 即系譬如 小秦 系啦， 顺一郎嗰啲 咩小太郎啊，又大太郎啊嗰啲，通常都系用呢啲名，譬如宇多田光嗱，讲下啲 artist 名最好噶啦，玉置浩二咁样，呢啲都系我哋认识咧好典型嘅日本名嚟嘅、 哦。 好啦，而家佢哋多咗 乜嘢字咁咯， 系啦系啦，多咗乜嘢字？咁其实日文咧，佢有一啲叫做音标嘅发音嘅、 嗯， 即系我哋叫做 katakana 咧，即系嗰啲片假名，咁嗰啲片假名咧就专门咧就爱嚟咧标示一啲，例如系外来嘅词语、 嗯、 例如咁讲啦，巴士喺广东话嚟讲，其实都系外来语嚟噶嘛， 系 啦、 啊， 系啦，咁、日文就系巴士咁样，咁巴士佢写嘅时候就用片假名去写嘅、 啊。我想讲呢啲好难记嘅，成日都唔记得。 系啊，所以 读完都唔记得。 所以学完英文，你发觉。啲日文原来真系两回事嚟，好啦，咁跟住咧，你就会发觉原来而家日本咧，首先第一个现象就系多咗啲年轻爸爸妈妈咧改名嘅时候，佢哋就会用呢啲外来字嘅音标。 哦、 就去到做佢哋个名 字、哦。我知啦， 冇咁传统啦， 会唔会即系等于咩丹素华盛顿嗰啲咁样啊？茱莉亚罗伯斯咁样， 类似呢啲开始啦。 佢就罗伯斯， 佢哋有啲外来字嘅名啊。佢哋有啲真系将英文转咗做嗱，彭爷讲得啱啊。即系譬如Robert 咁样，佢哋有啲会写咗做Robert 嘅 katakana 嘅发音啦， 跟住就写落音 系啦。譬如田中 Robert 咁样， 系 好啦。咁除咗之外咧， 哎呀咁得意啊！ 佢哋有啲 译英文人嘅名 系啦，就算叫翻做例如系田中健司咁呢度普通嘅名。田中健司咁样，佢个健司个名咧，佢都唔会写汉字，佢都 Kenji， 佢都会写翻 Kenji 嗰个嘅音标、哦，去到做代表佢系 Kenji 咁样。 咁写出嚟就知道你系而家最新嘅现代人，即系个 generation 可以反映你嘅年代。 系啊，佢哋多咗呢一类型，同埋咧，佢哋啲年轻人一辈咧。改名咧，真系用騎呢兩個字嚟形容。係啊，見過有啲咧，即係報章賣過日本嘅報章咧，佢哋話見過一啲好奇怪嘅名字，例如田中咁講啦，佢叫田中皮卡丘。 皮卡丘，咁你有冇妖怪手錶嘅 friend 啊？田中。喵 喵 即 我觉得那个小朋友如果第日出世呢即是开始写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呢真 的很大的。但是小都 OK， 大了真的。 大了 真的算了。笑 甩牙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翟天毅报道新闻。中美两国在华盛顿正式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出席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双方合力纠正过去的错误，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非常好的朋友，自己将会在不久将来到访中国。特朗普提到中国已经承诺采取行动打击盗版，又说有信心美国的农民能够满足中国对农产品的需求的增长。中国副总理刘鹤在仪式上读出习近平的信件，习近平在信中说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的正常贸易和投资活动，又指协议说明了中美双方完全可以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透过对话磋商，找到办法妥善处理和有效解决问题。 另外，刘学话中国对外开放嘅大门必将越开越大。中国欢迎包括美国在内嘅各国投资者到中国投资，亦都愿意不断扩大嚟自各国嘅优质产品进口到中国。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形容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跨越过去近两年中美经贸磋商打打谈谈、边谈边打的艰难历程，是来之不易的阶段性成果，更加是博弈和斗争得来的结果，意味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正是尝试寻找一种更理性的方式打破困境。事实证明，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双向而行才是问题解决之道。只要秉持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坚持对话协商，办法总比困难多。文章提到，中美签署首阶段协议是从大局出发，朝着解决经贸分歧的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不单止为妥善处理后续问题奠定良好基础，亦都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重回正轨，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注入正能量，有利于中美和全世界。文章说，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并不意味一劳永逸、万事大吉，当下首要是努力将协议落实好。美国国会众议院将正式送交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到参议院，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委任7个众议员担任弹劾经理，角色相当于在参议院代表控方的检察官。七个众议员包括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和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波洛西说，众议院上个月通过弹劾特朗普之后，出现更多的新证据，证明特朗普借助外国势力打击政治对手。纳德勒警告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不可以阻止证人到参议院作证，否则违反美国宪法。希夫说，证人可以讲大话，但文件能够反映事实，促请麦康奈尔在审讯的时候要求特朗普提交相关文件。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国情之问，在外交方面，他呼吁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致力保持全球稳定，又强调俄罗斯不会威胁任何国家。普京说，近期中东和北非局势出现难以预料的变化，地区冲突对国际社会构成威胁，有关各方需要意识到有共同责任，采取实际行动，商讨稳定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普京认为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采取措施，消除引发大战的因素，保持世界稳定。俄罗斯愿意同拥有相关意愿的所有伙伴加强合作。他强调俄罗斯不威胁任何国家，不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953点，升3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6.93美元，卖出1,557.4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1，日元109.97，瑞士法郎0.964，澳元0.692，加元1.304，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892，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16。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晚上转吹和缓北风，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而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addy 讲中交通意外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桥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青马大桥去机场喺桥面快线咧就开始挤塞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进发花园，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井栏树啦，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喺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有线电视大厦啦。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挤塞，车龙就接近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啦，时间咧嚟到啊，星期四嘅朝早八点四十分啦，听紧嘅继续都系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再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咧，嚟自今天啊，《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啦，就讲到咧中美贸易战咧就开打一年半之后，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香港时间今天凌晨啊就喺白宫咧就同 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嘅，咁就为今年中美以及系全球经济复苏咧，可以话带嚟曙光啦。咁特朗普咧喺签约仪式上表示咧，就中国将会啊喺未来两年咧购买2000亿美元美国货等等，咁亦都会咧短期内展开系第二阶段贸易谈判。佢将会访华，就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嘅。咁而中国副总理啊刘鹤咧喺仪式上代表习近平咧系读出一个公开信嘅，咁啊希望美国咧系善待华企啦，咁啊希望未来啊一年中美关系发展咧会带嚟更多嘅利益嘅。咁而中美虽然咧达成系首阶段嘅贸易协议啊，但系就无阻美方咧对中国电信设备商啊、手机巨企华为嘅封杀。嗱，路透社报道咧，就白宫咧正系计划扩大咧实体清单管控效力。咁今后外国企业向华为提供嘅任何产品啊，若果含有10%嘅美国技术或者系零部件咧，都会受到管制。咁啊，覆盖嘅范围亦都扩大至咧系个人电子消费品等等非技术敏感类产品添噶吓。咁呢一个咧就系嚟自今日咧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嚟嘅。 好啦，咁睇下明报方面嘅要闻啦，就讲到内地不排除新病毒咧系有限人传人噶。内地咧对外公布武汉肺炎疫情后半个月啦，咁喺港府嘅考察团喺香港咧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啦。咁因为咧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咧就率领啊系医管局同埋卫生防护中心嘅代表喺今个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就去到武汉考察嘅。琴日咧喺记者招待会方面咧就系公布啦，系首就话啦喺公布前咧就有呢个系夫妻系感染啦，并且首度不排除啊引发呢个肺炎嘅新冠状病毒咧，系出现有限度嘅人传人。咁综合翻港府啊，同埋武汉嘅卫健委，70%嘅患者咧系有到过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海鲜城之内嘅。咁啊，呢个地方啊，地下啦、台同埋手套等咧系带有新冠状病毒，但系有30%人咧系冇去过呢个市场，亦都未能够说明噶。咁至于头先讲到啦，上述嘅夫妻咧都系相隔5日之后咧就先后发病噶，坐轮椅嘅妻子系冇到过嗰个市场。咁本港嘅传染病专家许树昌同埋潘烈文都认为咧，较大机会咧系有较大机率咧喺海鲜城之外，仲有其他嘅街市咧系出现新病毒，促请内地咧要到其他嘅街市咧就系取样本调查。睇返呢一个嘅我哋即係港府方面嘅考察团就讲到啦，喺41宗嘅诊症当中，70%人係曾经到过海鲜城，其余呢就报称未去过或者因为病情严重呢就未能够接受调查㗎。咁啊，讲到啦，当地咧有2宗咧系涉及5人嘅家庭群组个案，包括一对夫妇啦，丈夫喺海鲜城工作，妻子系冇到过嗰个嘅街市，但系病发咧日期就系比丈夫咧就迟咗5日噶。好啦，咁根据翻咧呢一个嘅香港卫生署咧同埋医管局发布嘅情况啦，咁今次嘅疫情当中喺内地嘅病者咧，佢哋嘅年龄介乎20至70多岁噶，咁咧有7至8名系严重患者，包括系死者。40至78人咧，2人咧就系预用到人工肺噶。嗱，病征吓，大家都留意翻，希望大家唔好中，但我哋都要知道吓，就系包括有咧发烧、气喘、咳、身体乏力。咁一个人咧，其中一个人咧就系有辐射噶。咁啊，按啊个别嘅病例咧推断咧，就系数日至到10日之内咧，短期系2个礼拜之内咧就系嗰个潜伏期噶。咁如果用药嘅话，起初咧就系用呢一个特敏福啦，类固醇就有帮助，但系咧都尚待观察。所以大家就要非常之留意近期咧，我哋话啦，哎呀，有咩咧？少少唔舒服喺身体方面咧，都去睇下医生先，即系唔好话自己，哎，冇嘢嘅，食下粒药啦，都要去快啲 check 下吓。 好，唔该晒 Heidi， 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年度嘅报告，狠批中国政府利用经济同埋外交对全球捍卫人权嘅体制发动历来最密集嘅攻击，亦都指出香港警察对示威者过度用武，增加对集会自由嘅限制。 限制，批评特首林郑月娥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暴噶。咁啊，另外啦，亦都咧就系讲到啊，发布会被迫啊改于就系美国时间星期二喺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咁啊，全长652页嘅报告，咁啊封面用上香港示威嘅图片，当中指出香港警察对示威者过度用武啦，增加对集会自由嘅限制，批评特首林郑月娥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噶。不过报告亦都批评以习近平为首嘅中国政府建构奥威尔式高科技监控国家，以及咧就系精密嘅互联网审查系统，咁啊监控并且压制公开批评，并且咧亦都喺新疆建立一个叫做噩梦似的监控系统。报告以去年啊，美国 NBA 职业篮球队火箭因为总经理莫里撑香港而遭到中国封杀一事，讲到明中国对外用日益增加嘅经济影响力消灭批评嘅声音。在发布会的尾段，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人员咧就括住踩场啊，对记者表示中国绝不接受内容偏颇并且捏造事实的年报，亦都指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凭住咧就系发布会罗斯嘅发布会嘅言论啦，就知道咧佢被禁止入境香港嘅原因啦吓。香港特区政府回应人权监察报告嘅时间就话到啦，特区政府十分重视人权同埋自由，亦都必定咧会全力维护。亦都指出报告亦都咧提及埋示威嘅各种暴力行为。对此啊，警方一直严格根据法律果断执法，保障市民大众嘅生命财产，令到社会恢复秩序。如果市民能够以和平理性嘅方式表达意见，警方根本无需使用武力咁讲。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落嚟啦，同大家睇嚟自东方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都系讲到咧我哋香港嘅公共安全嘅问题嘅。咁就内容话咧，呢个激进示威组织咧就继续策动系针对警方嘅行动啦。咁新界北总区重案组咧就继前晚14号系检获水喉管土土制炸弹，以及系捣破一个咧怀疑制造炸弹实验室咧，并且拘捕4名男子之后咧，寻日就再拘捕咧系6名男子嘅，包括一名咧就系幼稚园嘅男教师啦。咁而警方相信咧，就10名被捕人士全部咧都系嚟自一个咧隐蔽勇武组织，咁企图咧喺大型公众活动之中咧就使用爆炸品去袭击警务人员或者系警察嘅设施，用意就系造成大量伤亡。今次咧，亦都系本港开埠以嚟咧，首次检获系水喉管土制炸弹。咁警方谴责有人咧将爆炸品就藏于民居，咁啊对市民咧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就行为自私嘅。咁若非警方及时制止咧，后果咧系不堪设想，会尽快咧拘捕仍然在逃人士噶。咁另外咧，亦都係喺呢個文中有講到話，本港自去年6月至今咧，就先後出現咧超過係1000場啊反修例遊行示威。咁因應有暴徒咧作出破壞行為，被捕時又作出激烈反抗。警方早前研究係增加警員執勤嘅裝備選項，以接近完成階段啦。咁初步研究引入電槍，除咗係用於防暴，亦都會咧用於日常執勤嘅工作。咁有資深警官就話啦，全球107個國家以及地區嘅警隊咧都有使用電槍，目的咧就係盡快制服掙扎嘅被捕人士啦，可以減低咧被捕者以及係警員受傷嘅機會嘅。咁而就住呢一點咧，就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咧，尋日喺立法會回應嘅時候咧，就指出咧，就有不法之徒咧係喺較早前嘅遊行示威之中咧大肆破壞啦，咁警方需要以適當武力咧去應對一啲嚴重嘅暴力，咁相信警方咧會研究係不同武器嘅風險同埋效能嘅。咁呢個嚟自今日咧係《東方日報》嘅頭條報導嚟㗎。 好啦，跟住同大家咧睇《經濟日報》方面咧，都係兩單啊，就係同消費咧大家要留意即系一啲嘅最新资讯，包括啦，就系如果你要去揾呢个自愿医保计划啊，或者系申请移民啊，都系一啲消费方面咧要大家留意嘅情况。嗱，消委会咧就比较咗市面上29间嘅保险公司提供嘅自愿医保标准计划，发现咧保障范围同埋保额咧基本上都冇乜大分别， 但系所收取嘅保费差价咧就可能增成 2.7 倍啦。例如攞一个70岁嘅女士投保嘅呢个例子啦，咁啊最平嘅保险公司咧只系收8000几蚊，但系最贵嘅一间咧就收30000几蚊。所以消委会就话到，相信咧就唔认为咧系政府嘅推行呢个自愿医保上面嘅透明度不足，但系因为呢个计划咧都推出时间唔系好长啊，当中咧不同嘅公司佢哋嘅标准计划咧保险大约都差唔多，但系要记住啦，因为保险公司都有好多嘅数目啦，所以大家咧就要去即系要讲呢句吓，货比三家，要加一格价啦。好啦，另外一单咧就讲下啲移民方面嘅情况，咁咧消委会方面咧亦都系收到一啲咧关于移民申请嘅投诉嘅，咁就讲到啦，例如一个女子，佢就咧旧年咧就系用大约200000嘅港纸咧就申请嘅低技术移民去美国，咁呢一啲嘅顾问公司咧就会帮佢咧就系以低技术雇主保担保方式去申请，就代佢安排当地嘅全职工作，即系搵埋份工啊，搵埋雇主啦。咁但系点知半年啊，正常咧就半年可以有工作证啊，一年就可以咧攞到呢个俗称绿卡嘅永久居留权咧。呢位小姐就系去农场工作嘅，咁啊点知啦，申请咗俾咗呢个20万之后咧，超过半年都冇进展，最后啦，咁啊顾问公司就同佢讲，哎呀，因为农场咧就换咗雇主啦，咁而且咧佢哋亦都经营不善啊，就接受紧调查，所以咧就暂停咧去批呢个工作证。咁但系咧，得知咗呢个结果之后，移民公司亦都唔愿意退款啊。最终经过一啲嘅磋商之后咧，都系退得嗰大约$70,000啦，即系一半都冇。咁所以咧，即系消委会方面咧，都希望一啲移民顾问公司呢个业界咧，就能够提升资料嘅透明度，例如就系同当地律师啊或者合作机构要保持紧密嘅沟通啦，确保啲手续系如期进行，同埋最紧要就系向申请人汇报嘅进展啊，亦都唔好话，哎呀，我哋控制唔到第三方一啲嘅因素咧。而最后推卸责任啦，咁大家要留意翻啦。 好， 再睇埋嚟自文汇报方面嘅报道。咁政党民建联议会监察寻日咧就举行记者会，质疑个别活动取得区议会嘅拨款，咁涉嫌咧就系滥用公权力为个人或者党派嘅政治立场服务，亦都批评有关嘅活动咧就要求申请做档主嘅人表明是否愿意捐钱俾包括咧就因为涉嫌洗黑钱而被冻结嘅星火同盟等等嘅机构，而且租金同埋按金去向亦都没有交代清楚，甚至涉嫌就无牌违法经营，担心会令到参与活动的市民误堕法网或者利益受损。今日议会监察成员赵天雄寻日议会监察成员邵天雄就表示，活动对附近的商店亦都不公平，不少的地铺商店需要就挨贵租，却不能够在店前的道路上摆卖，而年宵摊位就能够在街上摆卖同类型的货品，令到附近商店难以竞争。对于有议员就在话到上任半个月就如此滥权，他形容是十分可怕。他继续话到，根据传媒的报道，多区的和你宵活动暂时未获得食环署的发出一个叫做临时公众娱乐牌照，甚至未曾向政府申请任何牌照，他们亦都担心会令到参与活动的市民误堕法网。报章亦都话到，叫做和你宵的四宗罪，话到申请做档主的时间，申报需填写是否愿意就向一些人，报章称之为黄色团体就捐款，另外租金按金的用途去向都是不公开，欠缺透明度，场地安全成疑，参与的市民安全未有保障，同埋涉嫌就无牌违法经营噶。咁啊，房署寻日夜晚指出，葵涌的一个叫做和你宵的有商业成分活动已经决定取消有关场地的申请噶啦。以上嚟自文汇报的报道。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lvin， 早晨。 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 ，Kelvin， 咁啊，睇到中美贸易战咧啊，第一波咧，终于告一段落啦，18个月啦，玩咗，咁啊，依家暂时都大家都肯签字，仲话特朗普都有机会去中国嗰度咧到访，再继续倾多啲咁样。咁表面上非常乐观啦，但系实情又系点咧？大市又会点去走向咧 ？Kelvin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OK， 咁如果你系睇翻个中美贸易协议，咁就即系第一阶段协议，咁就其实同之前大家嘅即系憧憬就应 該係差唔多嘅。譬如喺中國就向美國買翻多啲嘢，但係個關税嗰度就見到其實都冇乜大嘅轉變啦。譬如特朗普亦都話去中國繼續傾第二階段，即係未簽之前就係大家都其實都覺得就係話可能第二階段先係近啲嗰樣嘢啦。咁都驚第一階段簽唔到嘅，咁但係而家就叫做第一階段叫簽咗，咁所以叫做有啲進展咁樣。如果你話大升嘅機會，咁我哋就覺得純粹因為個協議簽咗，咁就個機會就唔係話太大嘅。但係你話如果睇翻今日個市，咁我哋覺得都應該係有翻都會升翻少少嘅，29,000点左右其實。都可能暫時嚟講都係一個阻力嚟嘅。前幾日就見到上咗29,000樓上 high high， 咁跟住就跌翻落嚟。咁而家暫時亦都係28,000几点頂部位置啦。咁所以我哋覺得暫時嚟講呢個喺呢個位都可能會整固翻少少先嘅。尤其是你話而家個即係尤其是你話到下個禮拜就開始收牢，咁所以就應該個動力我哋相信就應該可能會慢翻少少噶啦。咁所以就，但係我哋就覺得你話29,000即係之後穿唔穿，可唔可以好安全地穿到？咁我哋覺得今年都會嘅，因為基本上就係你話睇翻，譬如話睇翻中國本身，即係話個經濟啊，或者你睇翻譬如美國，譬如特朗普今年都係大選年，咁其實佢都要保持翻即係個即係美國個股市，即係或者美國個經濟 OK， 咁呢個亦都可能帶動到亞洲嘅。所以我哋就覺得個市其實你話中長線，我哋覺得都 OK。但係你話短線，咁我哋就覺得暫時嚟講，可能呢一兩個禮拜，我哋覺得都可能會暫時 cap 住喺29,000或者附近左右少少先嘅。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啊梁冠業 Kelvin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曬 Kelvin 啊嚇。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嗯，拜拜。 OK，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 沙 啊，又有新鞋喎、啊， 開心開心！ 我等一陣再同大家分享啦，有時間嘅話啊，咁啊，尋日咧 miss 咗大家咧一天啦，各位晨光嘅聽眾嗱，今日咧我華媒咧就幫大家咧係搜羅咗一個咧係辦年貨嘅小秘訣啊， 好啊， 就係買冬菇，好、多朋友都會買冬菇，尤其是買冬菇嘅時候咧、有啲朋友會更加挑剔一啲咧，希望可以買日本嘅 花菇。 唔系花菇娘啊，系日本嘅花菇啊，因为咧佢嗰个表面咧个花纹咧，日本嘅冬菇咧系特别明显嘅，吓、咁所以咧叫做花菇咯。但喺拣嘅时候点咧？因为咧你日本嘅冬菇咧，你当平均300-400一斤啦，但系如果系买到中国嘅冬菇咧，就100-零蚊都有一斤嘅。咁点解呢？主要咧系因为咧中国好多嘅冬菇咧都系咧催生，唔系催生。即系咧，系会催谷咁样嚟到去谷肥佢嚟到去生产嚟到卖，咁所以咧嗰个价钱系有啲咁分别嘅。好啦，拣嘅时候点啊？嗱，有一个小秘诀嘅，就系咧你喺拣个冬菇嘅时候咧，要睇埋佢有冇冬菇定啊。 哦， 有冇冬菇定？有啲人咧话：哎呀，冇冬菇定咪好咯，轻啲嘛，轻磅啲， 轻情啲， 抵啲。 其实唔系啊，你睇个冬菇定咧系有玄机嘅。如果你好似买日本嘅花菇啦。咁佢通常咧个冬菇定大咧，嗰粒花菇咧都会大，即系咧系合比例 嘅， 冇错。如果你见到佢有条冬菇定喺度俾你咧，可以睇得到，哇！佢又干又幼，但系嗰个冬菇个头咧好大、哦， 假噶啦。 咁咧就算唔系假咧，都有古怪噶吓。咁所以咧唔系话雌菇定紧要啊，冬菇定得好紧要啊，帮助你买呢个冬菇。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系咁噶，雌菇定就逐家逐名啊，冬菇定仲要拣啲劲噶。 好，我嘅 #叽里咕噜买冬菇，买到冬菇新年开心就食炖花菇， 哇、yeah, 有得食。 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方面啊，喺港岛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啦，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就慢车。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都仲系好塞啊，而家龙尾去到井栏树嘅，咁就系新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骏星工厂一段大厦咧，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就慢车。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接近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食物嘅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先至好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郑子成。做新人要努力去建立个人风格。 我是五台的陈永雄。做新人要勤力谦卑，最重要就是不怕蚀底和不停地学新东西。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早晨，早晨，九点零七分。早晨 ，Heidi。早晨，小白。早晨，胖爷。早晨。 喂， 要呼吁下电话先，系咪小白？ 冇错啦。咁啊，听众可以打电话上嚟，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咧啊，咁啱。有一个嘅吉时又吉位俾大家咧，16号冇 就 系 你啦， 116啊，睇下边一位嘅听众可以打上嚟1872388啊咁啊，如果打上嚟嘅时候，发现咧已经系有听众咧就系填咗个窿窿嘅时候，唔紧要，下个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都一樣咧，係可以歡迎聽眾預約嘅。 哦，咁啊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啊嚇， 下個禮拜三就聽打電話。年日、年日八、年日九嗰啲 知啦。啱啊，洗邋遢傾下到底點洗法。 可唔可以教我哋？除咗阿 O 成日教我哋白草好好用嘅其他方法。 係，我都係咁啱揾到個文章係有哇六啊幾種作用喎，白草都幾堅嚇。哇 ，Heidi 你呢排都好早起身。 我又聽你啊， 多謝曬你啊，咁樣咁啊呢個時間小白除咗聽電話咧，仲要你聽一聽，因為 為我都知道咧，你係嗰啲日本嘅利酒師嚟噶嘛。今日咧，我創業O2O 嘅嘉賓咧，都係啊，講一下一啲日本清酒，佢都有一個日本清酒生意。 哦啊、我又要聽下，我睇下佢喺邊個日本邊個地方入。 係啊，佢話近期咧就喺琉球入開酒咯，之前就喺東北部入。 嚇、啊！咦，會爭好遠喎、 啊， 兩、就是啊、個地方， 唔同地方 一個好北一個好南 啊。咁始終即係叫做百貨應百客啊嘛。咁、佢話同日本人做一啲酒嘅生意都哇好多嘅叫做要考量嘅嘢、 其实几个字啊最好噶啦、最紧要识人，因为佢哋好多酒庄咧，佢哋未必将自己嘅酒咧就卖去海外啊。咁、你识到啲人嘅时候咧，就会带你去唔同嘅酒庄嗰度叫做拜会下之后咧，咁你又有话唔知几多间系独家咁样噶。 呢句说话都系一个世界一个好重要嘅定律咯。 系啊，咁啊，大家又可以听一下究竟啊同日本人做生意有啲咩要留意咧？今集嘅嘉宾系翟威廉啊。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阿 O 揾嚟咧，翟威廉，威廉早晨。 诶，早晨你好你好。 早晨啊，平时喺电视机咧见到你咧就演出唔同嘅角色啦，但系原来咧啊近排咧你都有一门咧生意，就系咧关于可以话家族生意啦，即系呢个日本清酒啊，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咁啊，本身我同我阿哥都一齐做啦。咁我哋本身大家都係日本讀書返嚟啦，咁最後我做咗藝人，佢就專攻呢啲日本酒啊、日本食品咁樣。 係，咁不如同我哋晨光聽眾講下，即係關於日本酒，當然唔係話喂15分鐘內或者30分鐘之內就可以呢講得晒，但係啊呢一樣叫做新興啦，我又唔知可唔可以講係新興喎，因為日本酒其實我哋識就識咗好耐啦，即係譬如sake，但係咧近幾年咧，大家就飲得細啲嘅，啊又淫釀啊，又大淫釀啊，又燒都唔知係咪讀燒灼啊咁樣，燒灼燒灼咁樣啦。咁喂咁多種唔同，其實你會覺得啊，今時今日香港人有冇個需求喺度咧？定還是慢慢開緊呢個日本清酒嘅門咧？ 其实讲起酒方面咧，咁当然啦，清酒大家其实都成日饮嘅，日本酒啊、米酒啊，咁但系就冇话红酒咁样咁即系咁多课程啊， 系 或者咁多研究，咁不过最近就开始有噶啦，都有啲清酒嘅课程啦，咁啊佢又顺便讲埋啲历史啦，清酒佢点样分啦，譬如啊吟酿、大吟酿，咁其实佢哋嗰个系点计咧？咁佢亦都有個精米布盒，即係講啊粒米磨到幾細。 哦， 咁啊，從而咧即係變咗，譬如任大任釀，咁咧就係最多工序嘅。咁啊粒米磨到最細，即係類似咁樣啦。咁啊，亦都令到嗰個口感啊唔同啦。即係有啲人中意飲甜嘅，咁可能咧就磨到細啲嘅。 哦， 咁啊有啲人辣啲嘅，即係佢嗰個製程度就冇咁高嘅，即係咁啊，中意飲咩睇口味啦。 係係。 咁除此之外就有講話，譬如唔同嘅地區啦， 同 譬如京都一啲酒莊，佢哋釀製嘅酒係點樣啦，同可能九州有唔同嘅，咁幾樣嘢咯。再加埋有好多唔同嘅日本酒，裏面仲有分嚇果汁酒嘅，咁啊亦都有啲清酒咁。日本人係最中意呢樣加嗰樣噶啦，咩都有嘅，清酒、啤酒又有咁樣。 喂，其實頭先一路咁樣講啦，講咗好多唔同嘅品種啦。咁根據你嘅觀察啦，前線銷售啦，香港人普遍係中意啲咩酒，定還是係？香港人其實好花心嘅，即係可能兩年前咧就好興我亂噏啊，清心嘅蘋果酒咁先算啦。咁啊，因為咧嗰一排咧啲電視節目啊，咁啊拍清心咁樣咁，跟住咧兩年之後咧大家要飲梅酒啦。即係譬如近呢幾年，大家對覺得個梅酒咧被捧為天價嘅咁樣，即係過多一陣又話飲翻日本威士忌咁樣。喂，淨係日本酒咧呢十年間咧個 trend 啊個轉變都好大咁樣咧。 咁啊，系嘅。其實你講咧，譬如日本威士忌咁啊，都好早期已經開始喺香港有市場。 係。 咁啊，但係你話在香港人個口味轉得快咧，反而梅酒就其實一直都咁受歡迎。 哦，真係㗎。 係啦，即係睇翻日本嘅餐廳嗰度攞貨啦。咁梅酒點都會 keep 住攞嘅。 係。 咁但係你話哇花心啲嘅，就譬如柚子酒啊，柚子酒最近興啊，甚至係一啲嘅金嘅酒， 金 菠蘿酒，咁佢哋點樣配搭咧？即係清酒已經係 即必須要清酒，所有日本餐都有清酒啦。咁、 嗯嗯、 但係有啲餐廳，譬如係火鍋嘅，佢啊想配搭啲除咗清酒啊，仲俾啲果汁酒嗰啲女仔飲嘅。 嗯，喂，咁通常咧，你哋負責嗰個部分咧係啊有支代理咗支新嘅酒，咁你當然喺日本嘅一啲酒莊同日本人去傾，傾完之後就啊大家簽完合約，跟住好啦，支酒引入嚟香港啦。咁你哋嗰、那個負責嘅工序就係、是、一個 supplier 定還是係都啊有幾支酒咁啊一齊有唔同，譬如你哋公開酒嘅一啲食肆咁，大家試下支酒咁啊，大家再攞咁樣，係點樣運作嘅咧？我想問。 哦，即係我哋個生意上其實咧，因為我阿哥本身已經做批發嘅，咁啊呢度其一啦，然之後亦都有而家有開一啲檔口啦，或者去一啲美食節嗰度， 嗯，係咯，即譬如之前我見到啲冬日美食節，你都話喂大家去1234呢個 booth 嗰度揾我啦，我翟威廉咧就喺度同大家傾下酒經嘅咁樣係嘛？ 其實就冇乜傾酒經嘅，主要咧因為好忙啊，俾人試酒嘅啫， 主要都係影相咯，主要都影相咯， 同埋。系倒俾人饮，俾人试，因为讲到尾讲几多理论都冇用嘅， 嗯， 最紧要佢中意饮， 系咁好个人嘅饮酒， 系，所以就系睇下除咗批发之外，亦都有有好多推广清酒都会做啦，咁、因为日本嗰边成日都好希望可以推广多啲清酒嘅知识啦，同埋引入一啲新嘅酒。去俾唔同嘅人士，有啲咧就擺喺鋪頭嘅，有啲就淨係賣俾餐廳。 哦，你有冇試過同阿哥哥一齊飛日本一轉，可能去唔知邊一個嘅釀酒嘅地方咁樣去感受一下咁樣咧？反正你都係日本之達人嚟㗎嘛。 有啊，不過好辛苦。我同佢去過一次沖繩， 係點樣嘅？ 其實去到就有佢哋有，譬如有啲 沖繩應該係飲沖繩嗰只叫流咩啊？好似佢沖繩有特。佢自己嘅 好多炮盛， 系炮盛啊，系叫做 咁啊，亦都有啲好出名嘅，譬如蓝蝶花。 嗯， 咁佢哋每个酒庄即系有好多种炮盛，都有好多好多厂啊。咁所以就佢有啲中介人就介绍，每个人就拎好多酒过嚟，咁啊一齐之后食寿司咁一齐倾下咁样咯。咁但系有始终都有好多掣肘嘅，究竟入啲咩货啊？ 嗯嗯， 同埋日本人有好多佢哋个生意规矩咧，都系比较守旧嘅。 譬如系点样嘅？ 譬如有一 即系大概一 啲， 包装 即系喂呢个包装真系唔掂嘅。 嗯， 画条蛇喺度，好似黄色嘅铁打酒咁样，呢只拎过去摆嘅啫。 系即系如果摆到嚟香港，大家真系可能 即系以为铁打酒， 或者喺蛇谱咯，蛇王威廉咁样。如果你系做蛇谱嘅 ，OK， 喂，配以蛇羹食，简直系保暖一流。但唔系啊嘛，依家想大台配同寿司或者同一啲鱼生做一啲 pairing， 喂，就好似怪啲摆上台。但系佢哋就有啲坚持， 佢有坚持，味道上亦都有啲坚持，有啲即系有啲味道我哋饮落。好明顯喺香港係，即可能有人中意嘅，但係要推廣要嘥好多時間， 嗯嗯， 最好就不如攞一啲你現成個外形又吻合，亦都個味道咧，亦都啱香港人口味嘅，大家都知咩嘅，你就係攞啱沖繩人口味嘅咧，冇意思，我哋唔可以改變個地區嘅人個口味，所以最好就迎合嗰個地區。 哦， 咁所以不停咁去傾去試咁樣。 嗯，期待2020年咧，即係翟威廉呢個清酒嘅實體店啊嚇，咁大家可以咧飲得杯落咁就好啦。今個早上咧，多謝曬你上嚟晨光第一線嘅創業 O to O。 刹那让记忆触运音乐，踏入时间旅程。 在你壮阔肩膊间，代潮涨势， 在你胸膛细拼。六月那幅月影。 啦啦啦啦啦啦，我的歌。

早晨啊，追踪三十一啊，九点二十三分啊，有 Cousin 罗启新 ，Cousin 早晨， 早晨，追踪到你啊， 早晨啊，志海， 你好， 哎，本来仲谂住阿彭仔喺度，我就会唱一只歌啊，得，同埋开心， 照唱啊，照唱啊， 系啊，乌啦啦啦啦啦啦啦，四表哥，咁啊，今年拜年咧，一齐咧，见到啲亲戚咧，你系咁喺度乌啦啦咁样唱咧，一路咁唱落去得噶啦 吓，系咪啊？好啊，会多啲利是系咪啊？ 哎呀，朱海婷啊，冇阿排队笑咁开心，排队实笑死噶嘛！一讲二头嘢， 好啦，我负责帮佢笑啦吓， 我 stop 咗啊！ 好啦，讲翻呢个， 咁我讲第二 个 笑话就关于阿 O 噶啦， 好好好好好， 系啊，你记唔记得以前咧，啲人啊，哎呀，唔好咁 cousin 啦，咁样噶嘛，系咪先？ 系 吓，即系因为你已经有咗个风格，而嗰啲人咧又觉得你系好过分嘅风格咁样，咁咧。即系今年咧就系阿 O 嘅年啦，哎唔好咁阿 O 啦 ，O two O two O， 哦 two O 系咪 ？two O 二零二零啊，因为 系啊， 系啊，咦感觉到咯，你 系咪我哋逐个有个笑话噶？咁小白同我有冇啊？ 系 诶，唔好你唔好讲你住啊， 好好好， 你珠海都系咩嘅？小心啲。 是停啊是停啊。 天期不要在那里停啊，如果不是那些珠海大桥那些呢。 就停了就不得了是吧，广州大桥。 喂，那今天呢要讲一下啦，晚上八点钟呢就会有这个呢以事论事啊。咁其实呢我哋都觉得好头痕嘅，而家立法会系咪真系仲系存在嘅呢，即系好多嘢都好似停摆咗咁样啊。咁但系呢就今日呢就会讲下咩呢，就讲下呢个台湾大选之后啊出现咗一个第三势力喎。 咦，系咩？ 系啦，因为以前咧就台湾咧就系咩噶嘛，蓝啊绿啊咁样啊，民进党啊，同埋呢一个咧就系国民党啦。咁但系而家咧多咗一个喎。 系咩啊？ 知唔知叫？哎，我都唔知嗰啲普，可能呢一个咧国语咧就会比较容易啲有分别。佢叫做咧民众党啊，你又有民进党又有民众党咁样嘅呢个。国语啊，有啲点样读啊？珠海 嗱，如果民进就应该系民进，如果民另外一个系咩话？ 民众， 民众， 民众系咪啊？ 系啦， 应该系有分别嘅，读出嚟有分别。 系啦，总之大家都喺度。 朱海婷你，我即时可以读得到，好叻啊！睇你咁多 MC job 啊，真系。 check 多次都惊啊！ 好嘢， 系啦。喂，咁啊，今日咧就星期四咧，立法会咧会举行呢一个立法年度嘅第二次嘅。特首答问大会啦，但系上一次咧，即系十月嘅时候咧，喂，那个答问大会系点样？一答一问两嘢，有人嘈，跟住然之后就散场咁样， 散场好快，好快就散场，仲要系 系啊，因为如果今日咧，即系原来系冇预备有啲咩讲嘅咧，就唔知会有人问嘢啦吓。不过都唔系问嘢嘅，都系表达立场多，你唔好话我话 吓。系。可能 即系要嚟睇咗咁耐啲嘅电视吓，咁啊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咧今晚有一个节目咧，我唔知你有冇睇嘅，呢一个咧就系叫做啊非叫咩出奇之旅系， 哦出奇之旅 系啦，出奇之旅咧就嗰、那个主持人咧就叫做桑德拉啦，咁佢就一个烟尖声门嘅人嚟噶啦，咁佢之前咧就去过啲冰天雪地零下三十几度嗰啲人就话，诶、哎、今日暖咗啦，琴日零下四十几度嘅地方啦吓，咁、又试过去一啲咧就系、是、住喺水上边嗰啲即系嗰啲咩排屋啊咁样，咁今集咧佢去到咧啊，亦都系最后一集咧，佢去到一个地方，佢觉得好出奇、哦，佢就去到呢个马尼拉啊。馬尼拉呢就原來呢就話佢呢係一個世界上面最擠迫嘅城市之一，咁呢就話係每平方公里呢係住咗超過43,000人，咁但我哋睇嗰啲相圖片呢咁都係高樓大廈好少嘅啫，咁不過佢哋有四成人口呢就係住咗喺500個嘅貧民窟裏面嘅，咁跟住呢佢今次呢就要同嗰啲一家十口咧一齐住喺一间细屋里边， 哦，即系贫民窟入边去体验一下咁样系咪？ 系啦，去体验下咁样。咁我唔知道咧，如果即系作为香港人去睇咧，即系譬如你话喺呢套戏喺欧洲啊嗰啲地方播咧，大家就会觉得哇，啲地方咁细咁多人点住啊？又冇后花园，又啲有路咁样。但系哦，我真系好想邀请一下啲香港人咧，今晚睇下呢一个出奇之旅咧， 可能仲大过香港，系咪？你想讲嗰个地方？ 因为咧，我听有啲朋友讲咧，佢哋嗰啲菲律宾姐姐咧嚟建工嘅时候要睇佢嗰个屋企噶嘛，睇完之后佢都话：， 我好细啊，即系细到出奇啊，咁样，即系斌姐姐都觉得我哋香港人住嘅地方系好细， 系， 其实系嘅，佢哋退休翻去间屋一定大过可能阿嫲定系阿 Sir 间屋啦。 我哋今晚九点半走去睇呢个出奇之旅，去望下呢个主持人眼中觉得好细好挤迫嘅马尼拉屋企。会唔会我哋望落去都觉得 O K 咯？ 正喎、啊，移居马尼拉啦，系咪？跟住就开始谂嗰啲 最重要，可能大家都一样咁逼。不过佢啲租系平我哋二十倍咁样唔同啦嘛，系咪？ 系啊，真系攞个租金已经买到楼啊！ 咁啊，平逼同贵逼都争好远啊！ 咁啊系，系啦，好啦， 好， 今日讲到呢度啦， 唔该晒，嘉 诚 ，thank you， 拜拜。好啊，咁啊，同大家睇多次天气啦。今日咧大致多云啦， 二十度啦，而家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噶，最高气温咧大概23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咧离岸啦，间中又吹强风啦，晚上咧就转吹和缓嘅北风，有一两阵嘅微雨同埋薄雾添。展望啦，未来数天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是天气是稍凉的。下周中呢气温就会逐渐回升的啦。哇，咁即是越临近过年呢就可能越着得少添。 好想知是不是这样啊。 是啊，究竟是不是热辣辣咁过年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日本确诊首个新型肺炎患者，患者是一个30多岁中国籍男子，住在神奈川县。他今个月6号从武汉返回日本，10号入院，寻日康复出院。中美两国在华盛顿正式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出席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双方合力纠正过去的错误，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非常好的朋友，自己将会在不久将来到访中国。特朗普提到中国已经承诺采取行动打击盗版，又说有信心美国农民能够满足中国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中国副总理刘鹤在仪式上读出习近平的信件。习近平在信中说，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的企业的正常贸易和投资活动，又指协议说明了中美双方完全可以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透过对话磋商找到办法妥善处理和有效解决问题。另外，刘鹤说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必将越开越大，中国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投资者到中国投资，亦愿意不断扩大来自各国的优质产品进口到中国。九龙塘有一成商场早前受到破坏，关闭两个月之后今日早上重开。现场所见，商场大门和九龙塘港铁站通往商场的通道都重新开放使用，有职员在场协助，部分玻璃幕墙仍以白色围板围封。商场内被掟烂的玻璃围栏改装白色铁栏，溜冰场未能够重开，通往城市大学的部分楼层扶手电梯暂时停用，有扶手电梯和指示牌以帆布覆盖。去年11月有人闯入有一成破坏商场设施，又在食肆内纵火，商场大堂的大型圣诞树亦都焚毁。政府将会研究推行劏房租务管制，全港关注劏房平台成员赖建国形容是望穿秋水，但是担心政府只是研究，最后结论都是不可行。赖建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关注如何界定劏房，他不建议用租金作定义，又说管制未必会令到供应减少，因为丢空单位都有成本。香港业主会会长谢庆云就说反对租管，认为只是针对劏房，对劏房业主和租户不公平，又说任何违背自由经济的体系都会变化，租管只是令到低收入人士更加难租屋，业主有机会因为租管，因为规管而不再分间单位，令到供求失去平衡。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晚上转吹和缓北风，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31点，跌42点，总成交金额6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6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长和74.65，跌3.5。腾讯控股397元，跌2元；中国平安95.75，升5.5；美团点评111.2，跌2.8；友邦保险86.35，跌3毫；小米集团12.22，跌2仙；新鸿基地产121.6，跌3毫；新上市嘅新石文化报8.8；中电控股82.6，升2.5。阿里巴巴219元，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1，日元109.93，瑞士法郎0.964，澳元0.691，加元1.304，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885，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3,905点，跌10点。港金现价报14,435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6.96美元，卖出1,557.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香港壁球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喺力宝中心啊，就系、是、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香港壁球中心有交通意外啦。咁车龙就喺力宝中心。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噶。重复多次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喺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回中环方向近住演艺学院一段就车多，东区走廊去回柴湾方向东行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维园道上桥位。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将军澳的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百胜角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咦，唔好逼啦！ 哎呀，睇住啊！ 爷，你褪过啲啦！ 唔好意思， 哎呀，女啊，俾你踩死啦！哎呀， 哎呀， 哎呀！ 身处地球上其中一个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过日常生活都是壮举啊！电视节目《出奇之旅》最后一集走访菲律宾马尼拉贫民窟，看看当地人在恶劣住宿环境底下点解仲笑得出。今晚9:30，港台电视31。 老公，你睇下呢单新闻，有人因为同人哋嘅意见唔同，俾人打到头破血流。好彩有人报警，警察及时赶到，唔系就惨啦。 唉，其实大家都应该互相尊重同包容，无论系咩原因， 都不应该打人和使用暴力，蓄意伤人是刑事罪，罪成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翻到嚟朝早啊9:39嘅时间啊，晨光第一线，早晨 Heidi， 早晨啊， 早晨 晨光， 早晨小八，系啦，咁啊嚟到我的享乐时代， 交俾我啊， 好啊好啊，听下先 啊，而家咧我哋要话俾大家知咧，喺直播室当中有一股浓烈嘅早餐味，咁你都知啦，我哋个个有阵时都咁做翻节目咧，都要轮流食早餐，咁啊令我谂起咧，不如就讲呢个题目啦， 好， 其实都同我近期咧呢个饮食习惯咧有少少嘅调节咧，就系有原因嘅，因为咧之前即系。见过营养师啦，其实都会建议我而家奉行嘅一个饮食时间咧，就系12-8到嘅饮食嘅 pattern 啊，即系每一日咧，我集中将我咧嘅食三餐嘅时间咧，就喺8个钟头内做晒。咁、哦、有另外， 我听人讲几有效嘅呢、這个， 都系啊。有另外一啲时间咧，即系另外嗰余下嘅钟数啦吓，咁就嗰16个钟咧，就尽量系唔食嘢嘅。所以你可以选择咧，就系早食早餐，咁你餐晚饭咧，其实都褪到相对地早噶啦，自己计翻8个钟啦。又或者咧，你晏啲食你嘅早餐，当一个 brunch， 咁你餐晚饭就可以即系呢个夜少少啦去食。咁我发觉其实因为你有足够嘅时间咧，俾你嘅肠胃嗱，个人感受下，你有足够嘅时间，即系成16个钟啦，俾你去好好消化晒你嗰日食咗嘅嘢啊，咁感觉系非常之好嘅， 肠胃都畅通咗。你练习咗几多日啊？呢一个咁嘅 pattern， 好笑啊！其实咧，我喺度谂翻啦，以前咧。做女嘅时候咧，即系未做妈咪嘅时候啦，咁好多时咧都可以有自然醒呢个嘅咁好嘅安排咧、我发觉我好多时咧都系食 brunch 嘅、即系早嗰餐早餐有阵时可能瞓到10点零都已经系早餐同 lunch 咧、 以前都系噶， 系咪做仔嘅时候、 早餐咧系一个笑话嚟噶嘛？ 笑话吓？点解要食？ 因为朝头早可以咧，即系瞓耐之后瞓耐啲，咁同埋即系以前细个就觉得冇乜所谓啦，早餐、即系个意识唔会咁强啊。 但系你话翻学嘅时候又唔同。你話以前小學啊、中學，你就覺得早餐好緊要，因為你要食飽飽，令到你個人有足夠嘅能量啊，啲血都去到個腦度會醒目啲噶嘛。不過我都覺得其實即係進餐呢個都係好個人化嘅，都要睇下呢個 formula 呢一個嘅呢個方法擺喺你身上咧係行可唔可行咯，要自己試下。咁既然講咗早餐咧，咁我就想講翻咧，其實係一個法式嘅早餐。嗱、如果你講法國人嘅 fine dining 咁啊，梗係食好多個鐘啦，慢慢逐到菜上 啦，酒都有幾杯啊，酒杯都有3個。 但系其实原来早餐咧，对于法国人嚟讲咧，系并唔重要嘅。喺法国咧，其实咧，早餐系最唔重要嗰一餐嚟嘅。咁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啱啱其实好得意喎。前排去美国嘅时候咧，就反而去当地咧试咗一间好出名系食法式早餐嘅一间细细嘅 cafe 仔啊。 法式早餐应该系朝头早有法包或者牛角包喺度侍候。 冇错啦，有 croissant 呢个牛角包咧就不能少啦，绝对不能少。但系其实好得意嘅嗱，我哋就话喂。 而家點解要去尖沙咀某個商場排隊買個新鮮出爐嘅牛角包咧？ 彷彿好似有個法國人喺度即場做嗰個包俾你食。 但其實原來喺法國人嚟講咧，佢哋食嘅牛角包咧，唔一定係嗰日新鮮 bake 嘅，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做牛角包咧，其實都要好多時間去拆粉啊成啦。如果你真係咧每朝，如果佢講緊佢哋係家居食，又能夠新鮮整一個牛角包咧，需要嘅時間咧係好奢侈，所以佢哋好多時咧都係前一日啦，係即係整定咁，即係純粹擺落個 oven 度過一焗熱咁樣去食嘅啫，因為佢哋有一句。说话 ，if there are croissants, they aren't always fresh， 即系唔一定咧系食一个新鲜噶。不过咧，可能焗翻热都一样咁有口味啦。咁我去到呢一个嘅纽约呢间咁著名咧食呢一个嘅法国早餐地方，都一定有个 croissant。但我发现咧，佢哋嘅牛角包咧，如果用法国人嘅 standard 咧，就唔一定咁大个噶。我哋香港有阵时 候，即系佢哋比较细噶，佢哋系。 我哋有陣時而家食到嗰啲咧，好似你嘅手掌咁大，仲要入邊咧夾埋呢一個火腿啊，夾埋芝士噶嘛。其實佢哋咧真係大約係手掌咧，唔計手指啊，即係手掌心嘅 size 咧，好似叫一口或者一兩啖就食曬嘅一個牛角包。好多好配合佢哋朝頭早咧。有陣時話，如果早餐唔係咁重要，真係飲杯咖啡。或者飲杯法式嘅茶，加一啖仔嘅牛角包咧，就可以係我哋話一個 very quick bite， 即係好快，咁樣就可以係一個即係好 typical 嘅早餐。 但除咗牛角包之外，應該仲有配其他嘢嘅。 其實咧都可以有好多選擇嘅，例如如果麵包除咗牛角包之外，你會有 baguette 啦，即係嗰種長條型但係比較硬身啲、好脆口嘅 baguette 嗰個麵包啦。通常咧一係你就會一嚿，你會搣逐忽逐忽點牛油食啦。或者而家咧都有個口味就係啲 baguette 開咗邊咧，其實你就是是中文咪叫嗰啲不吉尔包，我唔知系咪译到咁样啦。咁你就会系配合一个avocado 即系牛油果啦，用就整到佢碎咗嘅牛油果，加啲三文鱼咧，都系另外一个食呢个包， 或者加啲蛋白碎系咪？ 同埋有啲 sour cream 酸嘅 牛油果咁样变咗做酱茶落啲面包嗰度咧，系真系好好食嘅，我觉得。 系啊，另外再简单啲啦，其实咧法式嘅 cereal 啊，嗰啲嘅粟米片啦，加埋啲干果啦，亦都系佢哋我叫做 on the go 啊，即系好快就可以食完，系出门口嘅。咁另外啦，一个咧。西多士，我哋香港人真系西多士由细食到大啦，但其实真真正正来自系法式嘅多士咧， 有唔同嘅， 系好唔同嘅，所以有啲人就话、我去食 French toast， 如果你真系一个纯正嘅 French toast 咧，我哋香港食开茶记嘅西多士咧，你就系都系浸咗蛋，但系嗰浸蛋咧系个蛋浆，你系包晒个包再摆落去炸嘅时候或者系整嘅时候咧，其实系好金黄噶嘛，同埋咧你会 feel 到啲蛋浆喺外围系好脆口噶嘛，系咪？你再加糖浆咁啊，或者有啲花生酱馅啦。但其实真真正正人哋一个 French toast 咧，佢哋唔系即日做到嘅，佢哋仲会咧拣啲面包咧，通常系有一日啦，或者至两日咁嘅时间。你觉得硬啊？系咪？你就叫咗佢做钉死狗面包。但其实佢哋咧浸喺个蛋浆嗰度咧，系真系要浸一段长时间。如果你太新鮮嘅麵包太鬆軟一浸咧就會爛嘅啦個麵包係咪？所以相對地硬咗嘅一啲一塊塊嘅麵包，再浸喺個蛋漿度咧，我聽過有啲嘅香港但係學法式甜品嘅師傅都話咧，都浸成晚嘅。 哇！ 咁你朝頭早咧就再出嚟用少少嘅牛油啦，或者少少嘅橄欖油去煎，但係就嗰種煎法咧，你仲會睇到個麵包嗰種嘅淡黃色，但係就唔係我哋西多士炸到咧係金黃脆口嗰種效果咯。咁所以 法式西多士食咸嘅，唔係食甜嘅。 兩樣都有啊。 香港嗰啲西多士就食甜噶嘛，因為落糖漿食噶嘛。 係你法式西多士有啲人都會食甜，例如咧，我啱啱去試嗰個咧，佢就會加咗啲 mix berry 啦，一啲雜莓啦，加個 cream 啦，又或者都會加翻佢哋啲即係 syrup 去食嘅。咁鹹嘅陣時就會你可能照樣擺 bacon 啊、 ham 啊， 或者 咁樣去食咯。 落啲松露醬啊，咁樣咯。 係啊，咁但係咧，嗱，譬如呢一個啦，你睇到呢個相就真係一個法式多士煎出嚟。其实就不是那种我们西多士的感觉，但是吃下去是 法国的感觉，真的 淋很多 soft 很多咯， 即是本身它成牛铁那么硬嘛， 是的，但它浸了蛋过了夜之后，其实它再煎呢，你那种蛋汁是完全渗入个包到呢，你还会吃得觉得很淋很软，是很、我用 tender 来形容面包， 好香鸡蛋味咯，其实、 好香好香、 感觉又没那么肥，是吧，即是比相比于香港，即是 如果你是用 olive oil 去煎 鮮嘅話咧，咁當然個口感就真係會冇咁肥咯。咁你見咧，嗱好多時都係加一個牛油啦，加 cream 啦，加啲 mixed berry 啊、雜莓啊。 呢個咁多 cream 我就覺得肥得滯啦。頭先我覺得幾好嗰個。 咁如果你揀咧，而家我要你諗你今日我哋去食法式早餐，你會喺你嘅 list 度你想有乜嘢？頭先聽咗幾樣之後， 茄汁豆啊，跟住最後出嚟係茄汁豆咯。 呢個唔 係 法式啊，先生。 茄汁豆咯， 激死人！ 我就会拣法式西多士，加一啲生果同埋一杯咖啡。 我中意就系头先嗰个法式西多士，仲有一个系用牛油果加三文鱼嗰、那个。 嗰、个 baguette。 baguette 系啦，咁我呢两个我都觉得几好嘅，跟住再饮翻杯嘢。 Croissant 亦都唔錯，諗落都可以食一個全餐啊，法式嘅全餐。咁咁早啦，我就未準備到俾大家，但系咧直哥我可以送翻俾大家。法式仲有好好味嘅法式甜品啦。 爱是那么高级的一种概念，爱是由小跟爸妈放学经过的食店，爱是满屋法国做甜点，爱早心软，奢侈到无法独占，爱是引出魔鬼的一种自恋，爱是大点辛酸的正餐，其后的美点，爱是那种最诱惑忌廉，入口即化，不可以重播盛宴，可爱的常。 林义文一首系歌曲啊，爱情是一种法式甜品。 不过早餐就唔好食马卡龙子， 好甜啊， 太肥啦， 系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嗨，我是彭仔回来啦。 你好啊，彭爷爷。 行了一转回来要跟听众倾下偈啦。晨光 Morning Call， 有哪位啊？ 有阿方在这里，早晨阿方。 早晨 阿方，欢迎你。 咁多位。 你好啊，有阿小白啊，有朱海婷啊，在这里的。 是好啦，朱海婷同埋彭仔。 你好。 是阿方好像有一个爱心故事同我们分享，是不是？ 是啊，其实呢我自己工作上面呢就会去儿童之家做嘢嘅。咁但係因为工作上面调动啦，咁其实早前就要叫最后一次探啲小朋友啦。咁、但係嗰陣时呢就探佢，其实我而家有陣时即係譬如早排圣诞节呢，其实我都会用私底下嘅时间再去返去探佢哋嘅。咁迟啲都有机会再见。咁所以我今次呢个点唱，希望我迟啲录咗佢可以再带俾佢哋听返。咁、等佢哋知道呢虽然唔会成日见到佢哋，咁但係其實我心裏面都成日記住佢哋囉。咁、我諗頭先話要分享一啲故仔，就係、是我最後一次見嘅時候，咁都會 round up 返話會即係有以前有啲咩同我哋同佢 keep 一齊做過啦，有啲咩佢哋好記得。咁、就我覺得好感動，係有陣時有啲好小好細微嘅嘢我講過或者鼓勵過或者一齊睇啲圖書，咁係會即係可能有啲佢哋驚啦，咁會傾返，咁好細微做咗啲好細好細嘅嘢佢哋都記得講得返出嚟，咁我會覺得係呀，咁我覺得好開心，好想佢哋即係繼續成長嗰陣時一點一滴佢哋記得返有一個人係好錫佢哋，好掛住佢哋，雖然唔會再成日見到咁樣。 係曾經都喺成長階段一齊陪伴過吓。好緊要啊！呢一點咁雖然就話你阿方咧就係用可能係機構嘅名義去探訪啊，咁之後我諗如果係用個人名義，係咪冇咁方便咧，定係點樣咧？ 都方便嘅，因為關係都好好，咁只不過要預先安排就 OK 㗎啦。 哦，咁都好啲，咁所以即係唔係再不相見啊嘛，都仲有機會啊。 佢哋要做咩㗎？方姐姐啊，定係咩嘢㗎？你有冇個特別嘅稱呼㗎？等佢知道係咩？ 佢叫我姑娘嘅， 姑娘，姑娘，但系唔使打針嘅， 唔係打針嘅，係啦。 咁啊，方姑娘咧真係好有愛心啊，嚇。 係啊， 咁啊，應該你身邊朋友有冇受你嘅感染啊？即係都一齊去關心下即係社會上面一啲嘅小朋友咁。 其實我身邊都有啊，有啲教會嘅姊妹，其實佢哋會探一啲弱勢社群嘅小朋友嘅。咁佢哋我諗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唔算係好有愛心，但係佢哋更加有愛心，因為真係私底下時間。咁同埋 係 用自己嘅時間啦，同埋係好長期嘅探訪，唔係講緊。即幾次係可能以年計咁樣咯， 係真係好有心啊！ 咁如果我哋一般譬如聽眾聽到又想咧，即係做下呢啲義工或者探訪，你覺得有啲乜嘢要準備咧？ 係咯， 要咩準備啊？ 係咯， 即係唔係一腔熱情咁就去， 都要方法噶嘛，係咪？ 係，我覺得要有耐心咯。即係其實我覺得最初一定係先聽咗佢哋中意啲乜嘢，你了解咗佢先。咁同埋係可能有一啲係咪揾翻啲少少童真，係啦，即係可能有啲嘢咧，其實 童心 係啦，其實你有啲譬如卡通片咁先算啦，即係我都唔識嘅。咁我咪聽咯，我問咯，即係其實我唔識，我問佢哋，佢哋好開心噶嘛，有啲嘢佢叻過我。 學到嘢嗰陣 是啊是啊，咁同埋係佢覺得有啲嘢佢叻咧，譬如佢哋好中意玩爆旋陀螺嘅， 係、啊、 即係要貼近佢哋咯，嚇。 係啦、啊，同埋係好多嘅一啲嘅叫咩咧？嗰啲好多嘅技巧，同埋係有好多分別。因為我其中買咗一隻爆旋陀螺送俾佢一個小朋友，咁、我去買嗰陣時，係啦、我買嗰陣時係要問嗰啲嘅即係嗰啲鋪頭嘅人，同埋有一個小朋友啱啱嚟買嘢，我就問嗰個小朋友買邊隻好咁樣。 咦，今朝早啦，阿方都揀一隻歌嘅，送俾啲小朋友，系咪啊？ 系， 你介紹啊？ 我唔知系咪揀到嗰只咧， 揀到啊， 揀到啊， 系。咁系姜涛嘅，咁虽然首歌系讲爱情 歌 情歌，咁但系一天多点，我觉得可以灌注好多嘢咯。其实我希望佢哋一天多点感受多一啲嘅爱啦，咁同埋一天多点佢哋多啲嘅力量。 其實生活裏面即係其實大家知道學而家讀書都難㗎嘛，係啦，各樣嘢一路成長，我希望佢哋越嚟越多力量，咁係咯。 聽到嘅呢班小朋友會， 多謝曬你啊， 多謝阿芳，係啊，多謝姑娘，我哋聽下呢一首啊，姜濤嘅。 OK， 好， 一天多一點。 你我問臂彎，可靠著嗎？誰又會怕？戀愛捉人還是太慢？何妨讓你知我亂剎那氣肉？昨天的步行，我們的專線，就看星與月可否都會不變。你若有難關，沙灘結伴去吧，自製最偉大救生衣好嗎？要靠緊我，方知怎麼着它。我亦有難關，就是情話，不知心跳動時，從都不會害怕。愛著誰沒有其他，從這刻不理代價，無限。你我問臂彎，可扣著嗎？誰又會怕？戀愛捉人還是太慢？何妨讓你知我亂撒冷氣肉？昨天的步行，我們的專線，就看星與月可否都會不變。從來名貴。 首歌曲系嚟自姜濤啊，姜濤啊吓咁啊，听众好好啊，点一首一天多一点啊，送俾一班嘅朋友啊。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吓，咁啊，转头会有风骚快活人，明天早上晨光第一线，我哋再见，拜拜。